你睇緊嘅係九吹廿四，節目即將開始，請耐心等候。是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耐心等候。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快将开始，请预备零食饮品。你睇紧嘅系九吹廿四，节目即将开始。请勿离开座位。 嗨，喂 ，hello， 都今晚好多人出咗街应该系咪？因为 Norman 你好啊，啱啱见到你啊。因为咧成两分几钟都有得廿几个咧，我谂都应该今晚系咪有啲？今晚有冇集会嘅我都唔知道，要做嘢喎。系。应该唔多。系。咁正话咧就崔鸡文咧，大家有睇呢度有冇人睇崔鸡文啫？先入嚟噶，我想知 道。大力水手，喂 ，hello， 889，系 ，pompon， hello， 喂 ，hello， 潘潘， 96入嚟打家先，今朝要出街，唔好意思，等重温。 哦， 长开探长 ，Susan Tong， 系 ，everybody， 张丽海海探长，眉眼微笑嘅表情， 系， 浅肤色嘅挥手手势，张丽海海 ，all cool cat keeps high， 探长， 喂 ，Kenley， 唔开心。又有人以死明志 ，Boy Cafel Bocello， Welcome to Live Chat。Remember to guard your privacy and abide by our community guidelines。Norman Y， 白君龙 High 探长 ，Plank Fork High 探长 ，Brian Wong Y。 我食埋朱古力先，等大家留多啲人先啊。要洗手，原来真系溶咗喺手度。听唔听到 Siri 啊？同埋啲声应该开始嗰阵时 check 过synchronize。咁仲有想大家留意一下啦，又或者正话有位罕有嘅品种咧，踩场就入咗嚟我个 page。咁佢嘅名咧就叫做辉 Jan， 即系姓郑嘅郑辉。咁咧就引起大家好多嘅招呼啊！我都未开始招呼佢。咁当然好多人都觉得诶采呢啲人都傻啦，咁其实又唔系嘅，因为佢都有佢嘅意见嘅，睇下有咩可以通到个盲肠啦，通常都冇，虽然咁你喺咪度呢位阿辉，如果有呢就请你入去呢个 YouTube channel 嗰度打个招呼啊，不过如果你唔知道点入嚟嘅话呢，咁你可能都系嗰啲废佬㗎啦，即系为一碗饭嗰啲啦，因为起底呢嘅功能好渣嘅， 我只系入到佢个 Facebook 见到 account 有啲咩咧，成日都系教人点样落注啊、赌钱啊，即系疑似一啲嗰啲唔知俾人骗定骗徒啦，即系我怀疑啊。咁咧不停嗰啲 post 咧都系出啲教人哋赌钱嗰啲 post 嘅，即系嗰啲类似长辈图，但系好鬼多字滚晒边。又话唔知点样投资，又唔知点样投注咁嗰啲，我睇唔清楚。总之呢啲人呢又冇自己生活啦，即係 Facebook 嘅 list， 又冇自己相片啦。真人又冇真相啦。即係最大嘅就係生活都冇啊，呢啲人真係。咁你又知道点解会留啲嘢㗎啦。即係个人有血有肉，又点会有呢啲咁嘅意见啦。嗱，趁我食緊嘢呢，又不如欣賞一下先好嗎？咁呢，因為我 post 咗幅圖出嚟呢，就係、是、賣港風雲一套電影嘅2019年嘅海報概念設計嚟嘅。咁當然有人投資先拍到啦，咁但係去幻想同埋去構思同埋設計一啲古仔系唔使钱㗎嘛，系咪？即系有人买先要钱㗎啫嘛。咁於是乎呢，我就諗到咩 idea 呢，我就靠一个图咁样俾大家睇下咁样，俾啲意见。咁但係呢，一张咁嘅图呢竟然引到一啲类似阿辉呢啲咁嘅路过嘅阿叔父入嚟喺度唱反调，即系标奇立异咁样。OK。咁我出咗一张图呢，咁有啲咩讲呢？ 今次香港大劫在即，黄师开心到阵。 咁呢，我谂佢意思呢就係话，我哋班扑街玩大咗你震啊你，咁即係好驚咁样震法啦。咁於是乎呢，当然有人招呼佢啦。 就算挥清咪傻啦，你担心走晒之的有钱佬走晒仲好啦。 嗯。係囉。咁跟住呢，我呢就话 一阵入嚟被我招呼下好吗？ 好明显冇听我讲啦，都未见到佢喎。咁於是乎呢，佢又答咯喎。 开春十元香港福地，当年被日本皇军杀到变咗死城，今次黄师逼解放军出来，今次无得搞，香港终于被香港人自己搞死。 嗱，即系大家有咩意见啊？因为呢句咧，我睇穿呢个人咧，佢唔系奴隶都系契弟啊！等我洗只手先啊，大家继续留言。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呢，所有极权呢都是靠一些被压迫的人去推翻的嘛，是不是？那这些人不单止呢他自己可能没什么权啦，有权都不用这样赌钱，是不是？或者去做老千，是不是？那但是竟然有些人是想改变未来呢，是突破到极权的这个掌握的命运呢，就竟然他觉得啊，香港人呢是逼解放军出嚟嘅。即係我相信入开嚟狗吹嘅人都唔使我多讲㗎喇。即係我唔想又重复讲返一次嗰啲慷慨陈词出嚟。即係究竟而家今时今日咁多人走出嚟社会，走出嚟街嗰度示威，或者去争取嗰啲乜，即係都唔使多讲㗎，简直係。即係呢啲人简直係离地到呢，即係直头见到前面嗰碗饭㗎。即係呢啲人俾乜俾着数佢。你咩都肯做啦，就算唔俾都扑到出嚟喺度泼冷水，即係觉得人哋争取呢啲将来呢係 玩大咗啊，抵撚死啊！你班仆街又驚啦，解放軍都搞埋出嚟咯，咁樣即係唔知大家身邊多唔多呢啲人咧？咁於是乎咧，繼續有人招呼佢啦。估唔到我睇緊偏偏即係呢篇嘢出咗半個鐘到啫，但係已經咁多人招呼佢。 就算徽章有危才有機啦，香港人俾的權貴逼到生活逼人，係你哋的奴隸才覺得生活好和諧。 系咯，咁佢又冇话自己和谐，即系有啲人自己贱紧，就唔想人哋好过佢啫。我觉得， 实愿以前攞咗彩，特首借咗缩咗，大家收工，依家日日搞，搞到阿爷做嘢，大家一齐收皮。 嗱，真系冇讲错噶，叫得嗰个政权叫阿爷嗰啲人咧，真系契弟中嘅契弟嚟嘅，即系佢啲咁嘅谂法咧，即系觉得。特首俾你搞借一皮啊，咁样，即系佢觉得，即系嗰啲高高在上嘅，即系俾你攞少少着数咧，你啊好收手咧，就成日搞到阿爷做嘢咁样，即系佢阿爷啊讲紧，咁大家一齐收皮，佢仲觉得咧系我哋害佢嘅咁样，都系精彩啊！竟然喺探长个 page 会出现呢啲咁精彩嘅对答啊！ 快吹我好好、啊，你收皮渣嘛？你有冇睇 G20 Live 啊？你阿爷睇落佢自己都好唔掂啊！ 系咯，即系其实嗱，好老实讲，我就觉得唔能够睇我哋香港嗰啲辑录啊，即系话嗰啲报纸啦，或者嗰啲电子媒体咧，系唔系好公平嘅？老实讲，因为其实所谓编辑自主，所谓不偏不倚咧。某程度呢你选择边啲镜头或者选择边张相呢某程度都系你个意见嚟嘅。咁但系即系我睇亲呢即系我会 subscribe 嘅媒体呢全部都系影到一条戆鸠鸠四围行好似走会一个 friend 都唔识咁样嘅。咁人哋好倾好讲呀咁样。即系实情系咪咁呢即系我諗现场先知囉。即系估物论佢系多 friend 就冇可能㗎啦。系咪即系偏偏就系嗰啲媒体影到佢好戆鸠四围行咁样。即系好似插班生咁咧，咁我相信就未必一定系嘅，因为好多非洲 friend 噶嘛 ，G20 里面都唔少嗰啲阿非拉嗰啲噶嘛，咁所以即系呢啲唔好因为咁样开心咗咯，我觉得，即系咁佢冇 friend 又点啫？孤立咗佢仲癫噶嘛，因为共产党系一个变态嘅政权嚟噶嘛。咁我想知道啦，听嗰位 Sus Yun 有冇入到嚟呢个 live 咧？因为佢头先喺个 page 嗰度留言咧，都几生面口噶。例如啊，仲有一位招呼佢嘅，唔系好似，唔系、哦、一路都系 Sus Yun 啫。OK， 咁啊，挥手啊！如果呢个 Sus Yun 入咗嚟，定系有啲人系咪撞入嚟我 page， 但系唔知道我有个 live 嘅咧，咁啊难搞啦！我 po 晒 link 出嚟又成，讲埋讲到明话，11点有个 live， 11点几有个 live， 佢都入唔到嚟咧。咁我都唔知点样可以教佢入嚟啦。咁于是乎咧，辉咧就复翻阿苏孙咯。 辉春苏孙，我收皮，有什么所谓？逼到解放军出来，死人就一定搞事事。外国领事会唔会收留？ 嗱、啊，呢啲人净系谂呢啲咁嘅着数嘅啫。喂，任何革命都系要死人噶啦，甚至乎香港如果搞革命，即系会唔会死人呢我就真系未必够胆讲一定会咯，因为香港人。相对地理性同埋怕死嘅，咁至于嗰啲即系出去冲撞嗰啲所谓嘅义士啊，即系我唔赞成嗰啲系义士啦，即系只不过个个性或者佢某啲 background 系有个同一般人都唔同嘅使命，或者佢还点都想死嘅，又或者可能有啲人中意痛嘅咁样，即系有啲少数呢啲人嘅，咁但系我相信真系普遍嘅市民都唔会好似嗰啲走去冲解放军营啊，或者。同警察专登同佢打，即係好似嗰个退休嘅辅警嗰啲，即係有啲少少个人嘅问题嘅，甚至乎有啲人有啲鬼故台就专系话乜都系鬼嗰啲，就觉得嗰啲系鬼添啦。咁客观上嚟讲呢，即係特别冲动啦，成日同即係制造一啲剧烈画面俾 TVB 重复播嗰啲人呢，佢客观上呢都系等于鬼嘅，我觉得系。咁当然今时今日又话唔割席又话唔督灰咁样成，咁但係呢啲人一定存在㗎嘛，即係我相信我唔当系呢个世界有鬼啦，我觉得嗰啲人系佢个人嘅倾向嚟嘅，即係有啲人专登想做呢啲嘢，即係 X game 点解有人玩嗰啲喺个大厦顶跳嚟跳去嗰啲 嗰啲嗰个法文点读啊 ？Paco 啊 ，Paco 啊，嗰啲点解都有人玩呢？但系少数嚟噶嘛，咁我又唔肯定嗰啲系咪鬼咯，咁所以就点都有一个好嘅画面俾人影到，不停嘅俾无线 loop 咯。咁但系大家都唔应该怪佢嘅，即系除非你肯定佢系鬼啦，譬如除非个差人之前有人话包住保鲜纸嗌人冲咁样，我又见唔到嘅，咁呢啲啊梗系鬼啦。如果系嘅话，即系属实嘅话，系咪？ Winning Wing 挥枪死， 边 个都未知。 Winning Wing 咧就搭爹啦。Winning Wing 有冇入嚟 live 啊？请问举下手啊，喂，打个招呼啊 ，Winning， 我应该见过你噶系咪？上次喺有个网聚去我睇呢个海防博物馆嘅时候，嗰位 Winning 啊嘛系咪？ 挥枪 Winning Wing 到时全香港个个等受把，到时一枪一个，大家一齐上路。 即我相信咧，你讲到咁极端咧，即系法国大革命咧。都好多人啊，愿意牺牲出嚟死，先能够换到今时今日有民主自由，甚至乎影响全世界嘅一个人权啊、民主啊，或者一啲即系相对先进文明嘅一啲体制出现咗嘅。咁你呢啲贪生怕死又净系中意赌钱，即系叫你玩 X game 都唔够胆，净系赌钱嘅咁嘅懦弱嘅冚家铲咧，即系我觉得你又下从不可与兵啦，简直系。 就算挥枪睇下点，我谂有的事情系物极必反的。我成日同人讲，恐龙也曾经主导世界的，但现在你只可以在博物馆见到佢的骸骨。 咁啊，呢样嘢就真系讲得远咗啦。咁于是乎，嗰个辉又答翻佢咯。 挥枪就算废话，解放军出来做嘢可以停， 可以停手。佢话你知又好啦，即系呢啲。喂，即系你宁愿咧养住一啲随时爆炸嘅昆虫或者一啲野兽喺屋企，你都唔谂住去铲除佢，都唔谂住去请佢走嘅，即系连呢个意志都冇啊！咁你咪一世做奴隶咯？呢种人， 就算挥枪仲唔停，又再讲当年老母25,000里长征时，估计想也不敢想，之后一统江山啦。 哦，系咯，哎呀，死！我入咗个思渊嗰个，哎呀，死啦！我揿错咗 ，sorry， 读唔读埋落好啦，仲有少少啫，读埋啦，唔紧要啦，横掂都系凑紧人，而家都应该未够50嘅系咪？应该啊，先讲下老毛嘅，即系毛魔嘅，咁啊，跟住。系啦，跟住咧，亦都系到阿塞孙啊。 就算挥枪，到时先算啦。人总要一死的，现在绝不会话早知就。 喂，其实我哋个 page 咧，嗰啲朋友咧，就真系好循循善诱噶，即系因为同呢啲人倾咁耐咧，我谂好多人都忍唔住屌个老尾噶啦，应该。 挥枪就算自己唔死，叫人死一。 哦 ，OK。 阮辉昌，你话自己要收皮吗？唔系咩反白眼嘅表情、啊， 已经开始冇咩质素啦。 Winning Wing 辉昌仲一枪一个咁又 系咯，而家使咩一枪一个咁啊？即系喂，咁跟住咧就到阿 Ian 啊 ，Ting Ian， 我见过你嘅，上次你就系去去海防博物馆，你迟到嗰、那个，你自己行落嚟个潜艇嗰个洞，我记得应该系你啦 ，Ian。但你唔知道有冇又去入 live 咧入嚟啊？请你打个招呼咧。 青年老探，今次唔好再捉鬼得唔得？有人过咗身，最多要住唔俾腐皮你，充满请求眼神嘅人。 哦 ，OK， 其实我唔系捉唔捉鬼啊，即系只不过发生紧会不停咁发生啊 ，Ian。而家讲呢啲冇意思嘅，你系咪鬼嗰啲嘢？但系问题，你不停咁样激情，不停咁样重复，去不停咁样俾人利用，而家已经发生紧啦。今日所讲俾大家听咧，就系我之前嘅预言已经发生紧啦。唔系捉唔捉鬼，你捉唔捉鬼嘅情况可能冇改变，但系我已经同咗某啲人，喂唔好跟得太贴，一定出事嘅咁样。即系多数人都唔会附和我噶。但到又发生翻同一件事重复嘅时候，咁我真系好无奈啊！真系上次已经系咁噶啦。 睇紧 live， 但忘了 PW， 所以系无名睇。 啊 ，OK， 明白。未忘了 password，OK，、okay， 多谢你啊。咁另外呢位 CK 张咧就俾一条 link 我，就唔会入去睇噶啦。咁咧就继续招呼翻呢边先，有几多人嚟噶？130几人啊 ，OK， 咁啊继续咯。 A 探长， 喂 ，Hello， Raymond 亮武，我睇 YouTube notification， 胖胖又听见粉岭有人走先， 系啊，冇错。 J J Lens message retracted， 听了 K， 听得清楚。Wilson Wilson A 探长 ，Hello Wilson， 春 亮朋友。B B iPad 气探长又有人自杀，好唔开心。Lamech 黄气白君浪尼 D 三毛唔使理会。Wingly Hi 老氹 ，Wingly 爷你老母呢 ？Greg Ray 记唔记得上次苹果老烧？他仲早几天前话林郑辞咗职，又话美国制裁三间大陆西银行，现在又改口话分析林郑会辞，真系墙头草两边摆，老烧。服能咗你，你的消耗炮当之无愧。Jack Equal 事实是大陆啲洗脑工程在香港都有不少人中招 ，Pat Music MB 邓模式，家姐细妹系呢 D 人，公司有呢 D 人，但沉默的较多。茶餐厅最多，老板伙计茶客最多男士。John Cup Nucka Brown 探长 ，Hello 阿俊 ，Peggy Hoy 探长 ，Hello Peggy， 会 Cafe Back 飞跃道 ，Wingly 飞跃道系咩意思啊？ Jack Equal 他们当我们是敌人，满脑子侵略心态。Tammy Tam 香港孩子请爱惜生命，我爱你们每一位。黄色心形，黄色心形。胖胖133人 ，Now 大力水手789斯德哥尔摩症候群。Jack Equal message retracted， long circle 太可惜，这个政府确实冷血。 系，冇错。喂，咁啊，我谂。点解咁多人弹弓手嘅？即系有阿 Dick Keyhole， 你想讲咩嘅？本来 Learn Shun 点解后生仔要对正嘢过分上心 ？Boy Cut Fell Back 唔敢开电视。Learn Shun 不懂抽离。Ifrit Lee Hi Chris Harrow Key Hi 探长袁荣信 Hi 第一次 live。 喂，多谢你、哦。点解你会入嚟 live 咧？系咪平时听 Archive 嗰啲咧？ Lamech 话我睇到有啲报道，粉靓跳楼女子友情困，刚拍拖两三个星期。 哦，真系好奇怪啦！你讲呢单嘢真系，好彩唔系袁志伟系佢个上司啫，或者警察嘅上司啫。即系你喺肚里面条虫咩？点人哋写遗书都写埋出嚟，仲写落埲墙度咁有控诉力啊！你仲要话佢系拍拖被情困、哦？老实讲。如果拍緊拖熱戀咁樣，唔通就會走去輕生咩？即係呢啲，就成日都覺得咧，一個人唔係單一樣嘢係會自殺嘅。我認為，即係我見過嘅人都係。咁但係，人哋最前嘅最想講嘅嘢就係寫喺埲牆嗰度，即係等於人哋你爭人錢啊，舊時唔係有收數佬啊，咁你啲苦主，尤其是嗰啲一判、二判、三判嗰啲。嗰啲咁嘅出唔到糧嘅工人都係走去你嗰個噴油啊潑油啊寫血書咁、啊、樣，因為人哋真係冇命㗎嘛，人哋等於開飯。即係而家呢個情況根本就係一樣，根本就係將佢個心裏面最前嘅要抒發嘅嘢就要寫落埲牆嗰度先至可以自殺。你夠膽死仲話啊，因為呢佢又被情所困咁樣。喂，屌你係人哋肚裏面條蟲咩而家。 袁荣信翻墙来的 ，Okay。 袁荣信睇到你面书 ，Baby，iPad 刚刚有拖拍，又点会自杀？ 呢样好难讲嘅，又即系你都唔系佢里面条虫，咁只不过刚刚有拖拍，但系甩咗拖嘛。即系我都记得以前细个读紧书失恋啊，真系好多幻象嘅，真系对我嚟讲啊，即系好唔开心啦。当然，反而老咗之后。失恋就可能会个抵抗力强啲，轻强啲啦，即系可能冷血咗啦个人。 Learn Shun 其实今死好无价值，当然尊重佢哋。如果今上心的话， 系老沙，咦老沙好耐冇见咯，呢个名系咪沙律先？ 老沙探长你好， 喂 ，Hello 你好啊，喂咁啊，有几位朋友未见过，招呼下佢先，呢、這个。 唔敢开电视嗰位点样读啊？ 喂 ，Kafelback。 喂 ，Hello， 我 Kafelback。啊，咁另外袁永信咧，喂，翻墙会俾人拉噶，系咪？系咪坚嘅先呢样嘢？咁啊，因为睇到我 Facebook 嘅 page， 因为有人见到解放军好兴奋嘅，唔知乜啲军事迷咧，一见到着制服咧就扯晒旗咁样咧。咁啊，真系唔系好明嘅，解放军系满手鲜血噶嘛，即系你点会？即系一来要惊佢，二来应该鄙视嘅，同埋三来咧，我决定咗咧要改口啦。计我上次咧话，我唔会再叫，或者我不，其实我不嬲都唔会叫嗰啲人做阿爷噶啦，即系嗰啲奴隶先叫嗰个叫阿爷嘅啫。嗰明明系一个后政权，你叫揽死叫人系阿爷，但香港已经出咗世百几年咁样。咁啊，我更加唔会叫警察做阿 Sir 啦。以后希望大家考虑下，或者谂下。其实叫人阿 Sir 咧系一个尊贵嘅称呼嚟嘅，即系你高级过你，你先叫阿 Sir 嘅。但警察你一面叫黑警，又而第二方面你又叫阿 Sir， 系咪好唔平衡咧？心态即系我姑且我唔叫做黑警，因为唔系个个都系黑警，即系有行为或者有一个讲粗口闹人嗰啲先系黑警，我当系啊。咁我普遍见到警察多数都唔系呢啲人嚟嘅，咁但系我一定唔会叫阿 Sir 咯。即系正如有时。出去食饭饮茶应酬，或者业界嗰啲party 咁样，有啲人介绍嗰啲啊罗灿俾我识咁样，咁佢话呢个探长啊，佢都唔会重复我个名噶，你知唔知啊？即系嗰啲人，佢自己系台长嚟噶嘛，佢听到探长问我咁你叫咩名啊咁样，咁叫名啦，唔好叫你花名啦咁样，即系会咁样嘅。咁即系我觉得，即系佢启发咗我。即系冇可能叫我哋叫警察叫做阿 Sir 嘅，我认为系咩抌我仲有，真系笑话咩？咁所以咧，希望大家改改口，以后见到差人就千祈唔好叫阿 Sir， 亦都未必一定叫佢黑警，因为我见亦都见到有啲做交通差嗰啲根本又唔系黑警嚟嘅，根本系想翻工揸下电单车啊、飞下车啊、有牌飞车咁样。咁所以系咯，即系你就算唔叫黑警，都唔好叫阿 Sir 咯，我觉得应该。 老生你咁耐都认得我，果然冇料。Gregory 7199佢星期礼系啱的，连佢回归日都举行唔到，丑出国际。梁树文探长可否为革命而割包皮，留低一滴血？袁荣信，我听咗你好耐，从你系女王歌台果时 ，Lamech 王我叫上面啲做重族 ，Nike 向越嚟越憎林郑，越扩建死黑警 ，Wingly 搞唔到星期，佢哋重兵围住晒。Jackie Paul 政府不可能設立官方对警方的独立查组，现在只有全力支持民间成立的调查组。 是。 要 change job， 我叫警察做差人，他们好不喜欢。袁荣信翻墙不会拉，是捉到先拉。15日者。 15日即是什么？运15日，因为罚15日不准上网。我真的想知道。因为有时咧，我成日见到有啲记招 live 咧，有好多五毛走入嚟搞事啊，或者重重复复咁样 copy and paste 一啲嘢咧，咁好多人都叫佢唔好翻墙啊，犯法嘅咁样。但系讲啊讲得多，但系唔知真系犯法犯啲咩法咧？15日系乜嘢咧？咁样咁啊？另外，我想知道乜差人原来唔中意人哋叫佢差人嘅咩？咁叫佢警察咁样惊憎唔憎咧？即系等于我以前同阿成龙做嘢咧，即系我全部人都叫他大哥嘅，咁我又唔会叫他大哥嘅，我叫阿陈生俾足面啦，系咪先？啊，佢竟然咧同我个老细讲咧，即系我帮嗰间电影公司做嘢噶嘛，唔系帮佢做嘢噶嘛。啊，呢条友咁捻串边个嚟噶咁样，跟住唔睬我啦，一路都，我真系唔想去睬，所以我唔会叫他大哥，我叫阿陈生俾足面嘅，我觉得。 健康与探长几乎日日都开 show，Anderson 又 skip 咗我，袁荣信监禁15天， 哇监禁噶要。 当有人用佢条生命去控诉嘅政府嘅时候，呢、這个政府重点好意思系7/1庆祝呢？ 我觉得你咁样讲咧，喺个人嘅角度讲咧就啱嘅，但政府唔系一个人嚟啊嘛，同埋一个唔系民选嘅政府咧。佢真係交都费事派㗎喎，真係。咁所以有好多人觉得哇，你我要真普选呢啲好似讲到 话晒牙咁，好似阿妈系女人咁简单，又或者系即系变咗口号咁样。但你谂下，如果唔系一个全民直选产生嘅政府同埋议会咧，佢就系可以咩都唔使你理嘅，即系直头交都唔使派俾你嘅。即系你即系嗰个朋友去轻生，我一定系唔赞成啦。即系我觉得自杀系自己嘅嘢，咁但系即系自己嘅生命自己自主，我都明。咁但系你屋企人同埋中意你嗰啲人咧，系相对系比你更加痛苦啊。咁同埋我觉得唔值得嘅地方咧，就系、是、唔值得为啲唔系民选嘅政府去牺牲自己条命嚟控诉佢咯。因为你见到西藏啲喇嘛自焚咁样，一打横一字排开自焚咁样又点啫？中共完全一寸都冇让噶、哦，咁所以你做呢啲嘢，如果你唔系 first priority， 系要死先得嘅。咁我觉得唔使为一个政府做呢啲嘢咯。咁当然，如果你还点想死嘅，咁你加埋控诉嘅，咁就帮到成个运动好多嘅，因为好多人都煽情嘅。即系可能我年纪比较大咧，个人相对比较冷酷一啲，就唔系样都会个感情飙到一个顶点嘅。咁所以好多人觉得我冷血啦，甚至乎有人觉得我捉鬼啦，因为成呢、这个系好一个好感情嘅世界嚟噶嘛。即系大家都系为咗好煽情而走去社运抛头颅噶嘛，先至有呢个动力噶嘛。有多人认为，咁我就偏偏唱反调啦。即系我认为。唔系长远嘅，我觉得勒着你嗰下，你上街，令到你之后更加了解，更加冷静，更加学多啲，或者知道你嘅敌人多啲嘅秘密，或者了解多啲佢，而咁样去抗争咧，总好过下下都嗌到上头，下下都声嘶力竭，下下都即系个感情泛滥到一个点咧，我觉得个作用比较更加大啲嘅。即系你初初社运嗰啲人，我唔怪你嘅，即系人都系咁噶啦。我以前咪系咁，咁但系作为一个老嘢，同埋你游行都有游行咗二十年啦，系咪？即系你都仲下下上头嘅话咧，我觉得即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咯。我简直认为系。 Jack 五你好，探长 Winley 两年说我帮你割包皮，等你为香港示威留下第一滴血， 唔知佢咩意思。 违反治安条例，斋睇不会太严重。 Okay. 如果传播就大捻窝了。Hughing Jobin 我家人是警察，佢一定要改正我叫法，不可叫差人差佬。Winley 叫他们城管。选康月自杀好影响身边嘅人。老沙英国人称呼亚 Sir 系好有礼貌嘅称呼。但叫佢哋差人同差佬，佢哋确实唔 like， 同叫印度人做阿差一样。梁顺由正野冷感到而家咁，究竟是不是以死控诉 ？Nike 后前几日个警队阿头出来电视机讲话，主话黑警日日翻工日晒雨淋，主讲到好辛苦。主我系长洲又好，市区又好，主已经好少见到黑警巡逻，行必主家下巡逻已经用车多，主查案都是 check CCTV。 咁你唔排除有啲警察中意行街嘅？ 古华波街。同佢斗长命之啱数， 系啊。 CFB 叫他们检查， 系、啊、有位朋友话屋企人系警察嗰位咧，究竟你不如问下佢咧，咁你系咪净系中意人哋叫你阿 Sir 啊咁样？咁其实差佬差人都唔中意，咁即系点啊？咁我成日听到差人自己称呼自己做差人噶，即系最主要就系、差人做嘢唔使你教咁样，佢都系叫自己差人噶。我好少听到话警察做嘢唔使你教咁样，好少、啊。或者阿 Sir 做嘢都有，阿 Sir 做嘢唔使你教。喂，但系你唔捻系阿 Sir 啊，大佬，你个上司你先叫阿 Sir 噶嘛？屌你系咧，我上司咩？扑街！咁啊，仲有系咯，即系关于自杀呢个问题咧，我都知道，我要面面逢源，即系你大家中意听又听到好豪气，即系好豪迈、好感性嘅话，我就真系做唔到噶啦。咁啊，嚟讲少句啦，唯有系咪？即系大家中意好感性嘅，咁啊，唯有讲少句啦。即系无谓，你又当咗话捉鬼啊，或者当咗系冇血性啊咁样。即系其实我又唔介意俾你话我冇血性嘅，咁但系我觉得冷静系真系非常重要嘅，冷静系比激情更加重要嘅。尤其是一啲已经社运咗超过十年嘅朋友咧，即系其实你唔使再靠呢啲嚟逼你出街， 唔使靠呢啲令到你好愤慨，令到你上晒头先至能够出力。即系如果你连咁样，唔系话有人死你先要出力救自己嘅话咧，我觉得你真系检讨下自己咯，调翻转。 Gregory， 我觉得民阵搞游行的有点无能用，69-100万人行完就散，政府当祝你地行 fashion show， 所以采你安狗。当日100万人坐晒喺度，佢咁清场，依家仲安狗，多个诉求咪俾机会人 ban 狗你，集中林郑下台，成立委员调查。Nike 去好彩网上以矿泉黑警个人资料主等佢哋腾下鸡主，哈哈。 嗯，系啊，嗱，我就同阿 Gary 抗下先啦，即系你话人哋搞呢啲游行冇卵用啊，100万就算数，你知唔知民阵同埋冇民阵系有咩分别啊？究竟有民阵出嚟同你申请嗰条你觉得行卵完冇卵用嘅游行咧，你系合法嘅示威嚟嘅呢个系，即系如果冇民阵，你唔望交，你就坐晒喺度。咁你咪听有人拉囉，即係呢个你自己选择嚟㗎嘛。你觉得人哋戇鳩，你咪自己坐囉。即係冇人俾你坐㗎喎，你坐解放军地盤都得㗎喎。咁人哋搞100万人出嚟就集咗啲人气，嗰啲人之后散咗之后有咩自己做，起码已经出咗嚟先。佢先即係起码叫做有个人拉，即係吹鸡叫做嗰日会出嚟。咁你咪去抽下水囉，你人哋行完你先出嚟都得㗎。喂，咁我绝对唔认为佢哋呢啲係叫戇鳩行为囉，即係佢唔搞咪喎拉人囉，喎打完俾人拉撚咗冇人帮手，咁点呀之后。因为你咁样讲呢，你唔係侮辱緊民阵，你係侮辱参与民阵嗰200个人，我觉得你係200万个人。喂，即係我觉得你咪諗下囉，即係你觉得人哋戇鳩，你可以做啲嘢冇咁戇鳩㗎，即係你有本事可以取替民阵添㗎喎，我跟你呀，如果你即係肯定唔戇鳩嘅话。即系你都几捻风凉，我觉得你咁样讲真系，即系纯粹咧就欢迎你入嚟发言，但系咧我讲翻我嘅意见啫，咁你可以继续困嘅，即系我欢迎人哋通下嗰啲盲肠嘅，因为每个人都有盲点嘅，我认为，咁你啊讲得有道理，即系正如呢度嗰啲高手嚟嘅好多都，咁有啲人咧点通咗我咧，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啊，点解啲大陆嗰啲人呢，或者有啲亲建制嗰啲人呢，即係成日呢即係臭虫论，即係话觉得啊，你个英国又好好啊，咁样即係讲呢啲把撚咩，即係我哋全部人都係为咗未来，为咗个社会相对公平而走出嚟抗争，唔係食饱饭冇屎屙嘅。咁呢嗰啲人就认为呢，即係呢啲係阻住个政府，阻住个社会做嘢嘅。咁但係正正我哋就係、是、即係我哋即系点样讲咧？点样解释俾呢啲人听咧？等我消化先，我读埋呢啲先。一阵再 summarize， 因为我都写咗一啲我对而家现状嘅睇法嘅。我剛才讲緊即係有啲人点醒咗我呢，即係关于我哋咁样游行即係成日都抗争呢啲人呢，就係为咗乜呢，就係、是、即係我哋因为个价值系唔系只係飲食，即係唔系食粪屌嗰四样嘢嘛。咁但係大陆嗰啲人呢，对我哋同我哋有咩唔同呢，就係佢哋呢好无助我哋个现状呢，因为佢哋个政府系恐怖到希特拉嘅，根本上。即系共产党统治之下，即系如果你乖乖地，又或者你咩都唔理，虽然你都有份拿嘢嘅，但系问题就系、是、就得过且过咯。有今天，即系有今日就冇来世。今日就攞晒而家已经有嘅享乐啊，赚钱啊，赚完钱咧谂住咧就离开中国嘅，即系全部都系冇国家嘅观念嘅，直头对自己嘅国家、对自己嘅自身认同咧，都系。睇唔起返自己嘅，点解有咁嘅情况呢，因为佢哋改变唔到，因为佢哋冇机会好似我哋咁样为自己个地方去为咗将来咁样去争取一啲嘢。因为佢哋觉得打大佬太难啦，同埋自己搞到咁自己闪得就闪，撇得就撇，就算数啦。咁点知呢，我一路都系觉得系咁㗎咗。但系呢我提醒话高手在民间呢， 原来就是有个听众呢点醒了呢，就是说其实上面的人呢就是不想你更加好啊。他会个心里面有少少慰藉啊。即是说哇你们有得这样去抗争啊，万一被你抗争到，我们咪仲冇面，我们咪仲惨，我们咪地底泥，即是我们仲即是所以呢一般的大陆人呢或者一些反对人哋抗争的人呢根本个心里面就是不想你好，不想你有好的明天，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咁我贱，咁你都要贱噶。如果你唔贱噶，咁我咪变咗好贱咯。咁样即系，我觉得啊，呢样嘢令我个思考咧更加扩阔咗。即系佢哋有呢个谂法咧，即系我要嘥少少时间咧，点样安慰下呢啲人？点样重现佢对自己将来嘅一个睇法咯？即系好善心噶嘛，你知道呢啲人。因为我唔，如果我同佢一样咧，即系互相斗屌啊，啲大陆閪咁样，即系我觉得更加冇意思啊。其实你同佢一样嘅最尾，因为你都唔想佢好啊嘛。咁所以有啲人大中华交咁样，我以前都成日耻笑嘅。即系虽然我而家仲系耻笑紧大中华交，即系嗰啲嘢唔关你事噶嘛，真系。咁但系最尾就系咁啦，即系佢，我觉得大中华交 over 咗嘅，即系盲目咁样咧，话觉得自己就系中国人啦。美好河山啊，我哋要翻去救国啊，要建设民主中国啊。喂，呢样嘢唔懒系你谂嘅，亦都系你有咁嘅睇法，我尊重。但系你系变咗口号就冇意思噶啦。咁但系佢哋唯一一种令我呢个盲肠谂得通咧，就系调翻转头谂。即系如果你都系想佢哋衰嘅话咧，即系你都唔想佢哋会好嘅时候，你咪变咗佢哋一模一样咯。即系你都系一份子咯。咁所以即系呢个系暂时嘅谂法咯，即系因为我不停咁样思考紧彼此之间嘅一啲哲学嘅问题，咁样成日都有啲新嘅发展嘅。咁所以九吹廿四咧有个非常好嘅空间咧，就无论一啲蓝丝啦，一啲甚至乎同我唔同意见嘅人咧，咁我某程度都有时俾佢哋影响到我对一啲嘢嘅立体感嘅。咁啊，多谢晒大家留言啦，所以。 梁树云，各位有没有想下可为死者做什么 ？Why is the 都估唔到探长都有留意陈怡呢条肥婆 ？Jackie 扣林郑和警方有互相庇护的作用，所以林郑不可能下台，有想其他方法。袁咏信，我觉得咁多次运动只能道德感召，今次感动了全个世界的自由国家。CFB 这里可能有七头皮黑警探头入嚟。Ruby Pun， 其实大陆唔抵得香港人，跟佢哋有分别。 嗯，系咯，即系我之前系我完全冇谂过呢一层嘅，咁啊入世未深咯，可能我入咗几十年都未入世未深。咦，平时看透世事嗰位 Hilchland 今日唔喺度啊，竟然啊去到啊！Kali 又唔肯读喎 ，Kali Lee， 咁我读啦。民阵搞都有一定作用，起码对我哋啲师奶冇胆又想支持嘅人去游行，会冇咁惊，系啦，冇错。我自从头先咁样同呢个 Gary 讨论过一啲嘢之后，我就再唔入嚟啦。可能咁样就已经走咗噶啦。即系所以咧，我就帮自己个 channel 倒米嘅，经常都唔紧要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觉得冇讨论嘅空间，咁就冇办法啦，真系好可惜噶，其实真系。 袁咏信系大陆冇办法，搞得激啲，唔好话上法庭，一条影响国家安全，屋企人都唔使通知，会送骨灰盒俾你家人。 明白。 你嘅出偶然发表下负能量，正常。但现在有人在连登获亲政府传媒有系统适用五毛不停发放负能量文。想间接杀人、老生，我觉得自己想出嚟就出，唔好真係要有人死咗先出嚟、 啊。 如果係咁，不如咪撚出嚟。Where是佢哋自细冇我哋果份普世价值观。Ruby Pun 睇见大陆的维权律师真係惨、 啊。 Ruby Pun 佢哋啲人民睇唔到维权律师嘅惨况，新闻被封锁。 系啊，咁所以呢，我觉得作为大陆人呢，如果佢能够为公义或者正义或者帮人哋伸冤而出声出力，而自己就摆到明日攞命搏嘅呢，我觉得呢啲人就真係 嗱呢啲咪易事咯，我觉得。即系出嚟打警察嗰啲，我觉得唔系易事嚟噶。咁警察俾你打完咁啊点咧？不过讲咗几年啦，咁样啱听就得，啱唔啱听就算啦。或甚至乎有人话我成日捉鬼咁样，我都无奈嘅真系。 H P Y Chan 现在有 242 人。Qing Jarby 大陆人国介入只系为生存，最可怜系无知，他们没有生活，只系生存，要扭曲人性，悲哀。 其实咧，阿开清 Joby 咧，你讲呢样嘢咧，我当然觉得系悲哀啦。但系反而咧，我对一啲喺海外嘅华人或者香港人，而即系所谓蓝丝啦，即系成日都觉得我哋去争取人身安全、人身自由、自由法治呢啲嘢系阻住个社会嘅。我觉得呢啲人真係扑街囉。嗱，大陆人佢咁样觉得唔奇喎，因为佢大量嘅资讯封锁啦，同埋佢冇同理心先至可以活存到啦，某程度。同埋佢哋嘅竞争唔系你死我亡啦。咁有好多呢啲令到一个人正常人都变态嘅一啲 background 呢，即係佢咁样讲呢，某程度我係原谅同埋体谅佢哋嘅。咁但係香港人相对资讯多，移民咗去海外嘅人已经有晒人身安全同埋有晒法治社会呢，佢都喺度讲香港啲人阻住个社会争取呢啲嘢呢係违法罔顾法治，有人搞事咁样。即係我觉得呢啲人係可恶个大陆人十倍㗎，简直係。即係好不幸呢，我都好多亲戚朋友都係呢啲人。即系讲就讲过啦，闹交就闹过交啦，咁改变唔到佢，你话系咪好无奈啊？真系。 Jackie Cool 建议议员向廉署作出重组，令廉署可以重新康康气气探长。好，大家好。 喂 ，Hello。 呢期开台开得好密 ，Gregory 有些意见不同，冇所谓的。Why is the 大陆三条法律够晒用？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扰乱社会秩序，犯咩事都可以用 同 政 一条 绳看住。但系嗰班大陆人过咗外国，都系咁样帮中共、哦。Lamech 让佢哋打完人自己走得甩，连累啲和平抗争嘅人俾黑警围揼。Kang Lee 捉鬼敢死探长，面无表情，俾啲人激死，系要咁讲。 你即系想点样表达呢？想表达咩呢？阿 Kenny， 袁荣信系大陆有自由的意志，即系你们讲的觉醒，会好痛苦。 我都明。 袁荣信今早有警察在商台又讲过，啲佢哋有几惨，起底令佢哋心灵受创，真系想打佢哋一拳。 喂，我想知道有冇听放啲听众嘅电话入嚟咧？即系我冇听个 live 啦，当然，同埋我睇新闻就净系剪辑咗佢哋嗰啲头先你所讲嘅内容啦，又话。黑警死全家呢啲啊，简直系恐吓咁样。咁喂，大佬，你啲差人行出嚟啊，讲粗口闹啲市民就已经系恐吓啦。咁你受到呢啲嘢，以牙还牙嘅啫嘛。喂，大佬，你想点啊？你又走人工收，我哋又要自己买装备、啊，不知所谓。唔捻中意唔好做啊，做救援咪得咯。屌，你都学过急救噶，系咪先 ？Nike 去探长有无念过从政？ 冇諗過嘅呢個係。我有諗過，但係諗完之後唔想從政。因為我唔係呢度呢，即係我冇呢種專長嘅，其實就係。反而細個諗過做律師。但係讀書唔成嘅，做唔到咁解啫。咁仲有頭先呢，有位朋友呢就話我 miss 咗佢呀。即係冇讀過佢呀，可能真係喎。我見到有一橛好似都冇讀過喎。又係喺邊呢？喂，头先 miss 咗你嗰啲，你讲翻出嚟啊！好似 Anderson 呢度系啦，好似系啦。哦，呢个好似系呢度开始啊，应该系。 梁少恩其实今死好无价值， 哦、 当然尊重佢哋。如果今上心的话。老沙探长你好 ，Lamech 我都同意唔会为单一原因而自杀， 我都是睇苹果同 HK 零一点都好，为乜都唔值得。Tokyo 探长好，真系好灰。啲后生仔真系好绝望。Anderson 古嚟做乜？究竟佢要表达嘅嘢已经写低晒啦。 哦，系咪你讲呢、這个啊？即系表达呢啲咪系咯？即系人哋写得，即系就系、是、直头系写血书咁写喺埲墙度。啊，你咁嘅扑街编辑又起人，又即系专登要揾另外一个理由咧。就掩饰咗人哋呢个咁强烈嘅控诉，点解佢唔写埋条仔系咩名喺埲墙啊？呢、這个咪分别咯，就系、是、啊，你又偏偏咧走去啊估人哋诶系咪甩咗拖啊，拍咗几个月拖唔开心啊咁样，咁系有咁啊点咧？咁人哋先后次序咪写咗出嚟咯？佢有冇讲问世间情是何物咧？冇啊嘛，而家净系讲好唔开心啊嘛，反送中啊嘛，三只大字写晒喺度，同埋一段细字指香港朋友、香港人咁样。不知所谓，我咪留咗呢句啊！头先好似系啊，喂，咁多谢 Gary 啦，即系你即系了解就好啦，即系个大家唔同意见，咁只不过都系想解决一下啲问题，即系想集思广益嘅，即系正如头先你话民阵都戇鳩嘅咁样，我真系好想等你讲下点样先为之唔戇鳩，咁即系我觉得虽然呢度得嗰几百人听，即系未必会即係好多人都采取你嘅意见嘅。咁但我相信都有啲人可能有啲行动嘅，听完都即係例如我6月11、2号嗰日个 live， 我讲 be water 咁样，当时都未听人讲，而家有好多人讲，唔知关唔关事呢，即係英雄所见略同啦，可能係。咁同埋好多时譬如我早排有连登，即係要大家要小心咁样。咁可能头先嗰位啊 ，Ian 就觉得我你唔可以再捉鬼啦，如果咪dislike 啊咁样，即系唔我 OK 嘅，我明白嘅。喂，咁但系连登啊，的确系鬼，即系的确系好有问题。连登仔绝对唔系鬼，因为连登仔以前系高登仔嚟嘅，但系问题连登呢个 platform， 你唔觉得有啲唔寻常嘅咩？即系无端端有好多势力啦，好多能力可以令到 get 到 popular 啦，同埋。佢今日做到好多嘢啊！呢个系佢嘅里程嚟嘅，即系真系做过咁多嘢，令到好多香港嘅反动派都好相信佢嘅时候，咁好相信之后会发生咩事呢？咁我觉得呢样真系唔值得，即系大家唔好忽视咯。咁当然有啲觉得我唔想人捉鬼嘅话，咁我你离开9/24我都冇办法噶，但我都要有责任讲咯。因为我支咪有几百人听，因为我觉得是极度可疑的连登的背后。咁当然佢好有效果嘅，譬如登广告啊、筹钱啊咁呢啲。咁呢啲事实上是佢应得嘅，即係佢嘅名誉。但係问题佢点样拔起嘅呢，大家有冇留意啦。同埋好多议员呢都係贪方便啦，为咗唔好得失自己啲选民啦，就成日喺度赞连登仔，佢连登仔好嘢咁样。即係我都觉得嗰班人好劲嘅。咁但係唔可以唔提防连登咯，因为越嚟越鬼咯，觉得简直系。同埋尤其是去到选举之前，一定会有事发生咯。嗰啲事系咩呢？佢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嘅，冇人发家，树大招风，有好多人入侵咗，咁啊去做啲嘢，边度管到咁样。咁好多呢啲嘢发生噶啦，将会。但系问题就系、是、之前嗰位。开 Telegram 俾人拉咗嗰条友，我一讲呢个情况讨论下，即刻有人话鬼叫佢柒咩？用小米手机？喂，你知唔知一个连登里面或者任何地方，好多人都用小米手机，系咪人人都有事啊？你觉得？即系呢啲你唔可以一句啊，佢用小米手机因为柒咗，咁你又觉得佢因为小米手机俾人拉，咁我算数咗啦。即系当然识得利用连登呢啲平台。去做嘢嘅人一定係高手嚟㗎啦，因为我又要返少少帶呢，因为以前当高登好有影响力嘅时候啊，不停啊係有政府嘅官又好，人大政协又好，不停请佢飲茶食饭，叫佢喂帮帮手啊咁样，即係佢哋一次都未去过，但今时今日咁顺摊嘅咩？点解会即係如果你觉得我係捉鬼嘅，咁你咪等多阵囉，等到至到选举前就知㗎啦，叶普成都返得生啦，即係就嚟。游慧晶又有动作啦，佢係用咩嚟宣传嘅呢？你有冇睇过 即系你觉得我即系勾 up 或者抹黑佢嘅，唔紧要嘅。嗱，我唔觉得连登仔有问题，因为连登仔都系其中一个角色嚟嘅。咁但系连登呢个 platform 系点嘅咧？即系我谂大家迟啲都会知噶啦。但到时系暂唔记得嘅，即系我讲过俾你听嘅咯。当你系持份者嘅时候，你唔会认同我噶嘛？系咪？即系我都喺嗰度出过文，我都做过好多嘢嘅咁样。即系正如我讲啦，即系做个热狗嘅，拿咗嘢边个会认自己热狗嘅一样嘅啫。啊，我想读嘅又读唔到。啊，去清 Joby 唔知点解到你度又读唔到，咁咪唯有读啦。海外华人点啊？啊，都系唔肯读，咁咪唯有人读啦。我系华人，佢哋冇理香港咁多新闻，嗰边啲洗脑嘢都好恐怖噶。我知啊，呢个佢哋唔会用时间去睇同埋去分析一下，一日到黑咧就系听埋啲歪论，系啊，好离谱噶。我去过住过几一个半个月咧，我觉得嗰啲电台咧好唔对路啊，真系。 Anderson， 头先哥哥喺度讲紧死者点解死，我就觉得鼓励都多捻完，佢要表达嘅嘢已经写低晒嘅内容。 我读咗啦， 第三十 八年 thank you, Winnie。 袁咏信大陆人去咗外国更谂外国，因为觉得外国人歧视佢哋。 咁、所以咧就用咗呢种仇恨咧嚟又反对翻人哋，俾到佢嗰啲嘢咯，即系自己叹紧人哋啲自由噶。即系所以中国人咧，仲好唔简单嘅人类嚟嘅，真系有排学啊！ 维尼长支持一下探 长，喂 thank you 你啊， 老沙啲蓝丝成日以为讲嘢越亮波就会越得到中共欢心，就会有着数。但了解中共就知，用完即弃系中共惯性伎俩。Ruby Poon message retracted。Susan Huang， 我有日识一个加拿大华人，佢话所有加拿大华人都支持香港立送中法。你哋唔好搞乱香港，佢仲要翻香港玩，我闹佢享受紧家国的民主自由，但就闹香港人争取民主。你如果咁中意极权，翻大陆玩啦。 咁有冇答你？ 香港今晚有机过300人。 哦 ，OK， 可能啦，唔知啊。 To my friend， 最早系何故讲 JP， 唔知有冇10-20岁嘅听众讲解下佢哋嘅睇法。相信唔同年纪对送中条例可能会好有分别。早晨各位和探长。 喂 ，hello。咁啊，何故啊，劲啦，有几早啊？10年前啊？ Ruby Poon， 香港人唔系睇啲差人讲乜，系睇佢哋做紧乜。正常嘅人系唔会咒骂差人死，全家所谓君子不出学言，分分钟系佢哋自己闹自己。Thomas Sham Shampoo 探长，理性思考。 你觉得系有啦。 Hilton Jordy， 我头先听咗杰斯话，大陆人由7月1日不准落嚟香港，唔可以俾佢哋知香港发生咩事，唔知真定假。Nike 虚梁仲行国民贵讲咗未 ？Ruby Poon 佢嘅遗书令人最痛嗰句就系以自己嘅小小生命去换取200万人的意愿。When I turn 开始觉得连登俾人浸透 ，Jackie Cool 叫啲人7日唔去旅行，改去游行，非常无信心。QY Fiona Chow 港币15元。袁咏信其实无需要捉鬼，鬼捉唔晒的。Perry 李老探你好， 喂 hello。 Teddy Wong 探长 hello。 Hello Teddy。 长之系探长，你个人觉得连登有可疑？ 系喂咁啊啊系啦 ，Ruby， 你睇话嗰样嘢，即系写到明噶嘛啲嘢真系。咁郭文贵同埋阿梁仲恒，老实讲，我真系听唔晒佢哋讲乜咯，我唔识听佢哋啲话真系。咁咧，我有睇嘅粤语郭文贵咧，即系配音或者填，即唔系填词，即系配咗音同埋有字幕嗰啲郭文贵咧，我有睇嘅。咁其实佢咧个倾向咧就好想借香港人去帮佢达到某啲政治目的同埋佢嘅自由咯。我觉得系，即系佢都觉得共产党里头咧，即系好多盗国贼啦，佢所讲嘅。咁但係呢香港人呢就点会信佢讲嘅嘢啊，根本一个有钱嘅大陆人曾经系影响即係同当权者好熟嘅一啲富商，喺香港人心目中根本就系 根本就是有原罪的，即是你扑咗街，你被人抄咗家，你走咗去美国，即是一般香港人是不会信你的，老实讲。即是因为你有充满机心嘛。即是所以香港同大陆的矛盾就在这里啦。即是就算你同仇敌忾啊，但是最惨你口口声声成日都话唔关啊习近平事。你是似乎即是我讲緊啊郭文贵，你似乎对人咋嘛，你都唔系对成个政权。即是你都郭文贵，即是其实郭文贵同刘晓波，即是听讲好似一个中一个奸咁啊。但其实佢都一样嘅，刘晓波从来都冇諗住反共啊，从来都系諗住即是写埋啲好大路嘅改善国家嘅一啲方法。即是只不过死咗就变咗英雄咁解咋嘛。即是我觉得啊郭文贵刘晓波佢都系一个维稳分子嚟㗎。佢讲埋啲嘢一啲革命色彩都冇㗎。咁但问题大家觉得好离谱嘅地方就係咁都要死㗎嘛，咁都要俾人混死㗎嘛。即係所以香港人係点会信郭文贵呀、啊、咁但係郭文贵虽然俾人抄家，佢仲有好多钱嘅。即係佢如果俾分定香港嘅类似呀、啊、梁仲恒呢啲咁嘅，即係游慧晶呢类咁嘅新兴嘅比较前卫啲嘅组织。做分定或者捐钱俾佢，即一啲都唔奇㗎我觉得。咁所以呢即大家觉得啊有啲鬼嘅 feel 喎，即你为咗一啲分定而去满足嗰个金主去做嘅嘢，就算你把口讲民主自由，我觉得香港人都应该睇清楚究竟背后有咩动机囉。咁所以即嗰、那个平台就係帮到手囉呢啲嘢。嗱，我再讲翻咧，有好多人唔了解咧，即系觉得连登系只系俾人渗入。我讲个最基本嘅连登同埋高登嘅分别俾你听。连登嗰啲 account 入咗去嗰啲系真系好松散，甚至乎佢选择性系俾某啲以前高登嘅人入去，又或者佢嗰、那个能够攞到连登 account。是容易过高登好多嘅。因为高登呢喺好多年前呢，喺我入高登嘅时候呢，即係大概係2011年嘅时候呢，佢已经停止咗唔俾人唔俾一啲唔係 ISP base 嘅 email 嚟登记㗎啦。同埋你登记咗做入即係登记咗入去攞 account， 即係攞 membership 呢，佢都未必批俾你嘅。咁所以呢要入高登讨论区呢，嗰啲起碼呢都係有頭有面有板有眼，經過好多年喺裏面即係好耐之前嘅 member， 一路至到好後期，可能佢定期開放一兩日就俾你再申請。即係你真係好鍾意睇高登呢，你先掌握到個機會入到高登，先做到會員，先留到言嘅。咁但係連登好唔同啦。 連登都係嘅，都係 ISP 呀、啲院校呀嗰啲。 是啊，是啊，咁但係佢个背景係咁嘅时候，即係佢首先係金主啦，二来又係佢点样有能力可以攻击到高登，令到高登熄咗灯几日，呢啲係冇人解释过嘅。即係有冇人问下佢呢，问下连住嚟究竟啊你点样有咩办法可以 hack 到高登四日都开唔到灯嘅呢，咁样。即係呢啲冇人讲过喎，大家即係搭顺风车嘅喎。即係无端端截咗部法拉利又几好坐，我啲冷气又夠又开得好快。但又唔諗下部法拉利呢点样返嚟嘅。咁呢个首先我指出就係呢一点呢。即係大家坐呢部法拉利或者坐呢个高铁好舒服之余呢，你有冇諗过点样生产到出嚟嘅呢，无端端啊。仲有多数嘅 user 呢开始嘅时候都喺高登嗰个过去㗎喎。唔得意咩？阿 Winnie 系咯，觉得开始觉得连登俾人渗透，我觉得真系唔系渗透咁简单啦。即系点解以前高登都系咁难入，但点解咁少人渗透到呢，直头冇人渗透到嗰阵时高登，因为个你所谓嘅民望啊，你讲嘅嘢啊，你都要喺度熬咗好耐啊，先至有人睬你嘅。但点解今日又好似唔使咁样乜滞嘅咧？个个都自称自己系连登仔嘅咧，个个都系连登仔好嘢嘅咧，咁得意。喂啊 Fiona， 喂多谢你啊，见到你嘅 sponsor。 Ken Y Fiona Chow 讲第十五言。袁咏信其实无需要捉鬼，鬼捉唔晒的。Perry Lee 老探你好， 啊读咗啊，你记得呢个啊？ 探长 Hello， 永利长只系探长，你个人觉得连登有可疑？ 只系啊嘛，你觉得？ 港币69元。 喂 ，thank you 啊，终于出现啦！ 真系唔需要去捉鬼，自己做自己事。有人要搞事拉都系拉佢啫，佢收咗钱做嘢，应该 嘅。 判判佢哋连登，连登仔都分不清。判判唔好浪费时间。This message is held for review。 点解唔好浪费时间呢？即系我觉得我有责任要讲噶，因为我呢啲咁嘅老嘢。嗱，仲有Ruby Poon 咧，你咁讲咧，我有少少解释翻俾你听嘅，即系其实唔需要去捉鬼，自己做自己事。其实如果当时啊，未有叶普成之前，得社民联嘅时候，即系讲翻就嘥气其实，但只不过咧呢个历史嚟噶嘛，即系黄毓民都成日话唔识读历史嘅民族系啊，唔系黄毓民讲嘅，系司徒华讲嘅，即系唔尊重历史嘅人咧系冇希望噶嘛呢个民族。咁所以呢我要讲返少少历史啦。即係点解嗰班社民联最早期嗰班反对势力啊，即係对政府嚟讲呢係一个好大嘅冲击嚟嘅。点会不停喺度自爆呢？即係点会自己人就打自己人，又变成首先就变成热血公民啦，唔使变成人力啊，跟住又拆散粤公民啦、啊。如果拆散嘅理由咧，系笑话嚟嘅，全部都系。即系点解咁荒谬？嗰啲人不停咁自己打自己嘅咧，系冇停过嘅、哦。直至到后来有好多青年新政嘅嗰啲，即系都系同一个 spectrum 嘅，要抢客。譬如普罗政治学院啊，即系呢几个不停咁样抢客，不停咁样互相闹、互相私怨。原因就系中间有鬼啊嘛。即系如果大早，已经有人捉咗鬼，而有人信嘅话，即系其实我一早已经觉得黄毓民有问题嘅，甚至乎未有社民联嘅时候，但我估唔到佢咧啲政治能量强到咧，即系可以将几廿万票咧就溃败晒，流晒出大海，射晒落海嘅可以，即系有啲人叻到咁样嘅，到今时今日仲有片出，而出片嗰个机构咧又系佢暗砍有。佢方面嘅人搞出嚟啦，制作精美过以前好多嘅，咁啊扮中立嘅嗰个媒体从来冇见过嘅，就无端端就讲，而家冇人带领嘅运动，就梗系唔掂啦，即系出嚟讲呢啲嘢。喂，你唔觉得呢啲又系背后有一种势力喺度帮佢推嘅咩？我连登见到多人推呢条片啊，咁仲有，我有啲朋友啊，以前都唔理政治嘅，系最近生咗细路仔之后啊，突然间。推介呢条片，哇！嗱，佢又讲得啱啦，句句都啱咁样嗰啲咧，即系其实巧唔怕旧啊，因为市场不停都有新客仔，不停咁样有呢啲咁嘅，即系咩都唔理，但系突然间觉得关自己事，不停咁跌落呢个屎氹嗰度啊嘛，不停咁样抵消翻呢啲原本系一个民主力量嘅人啊嘛，呢啲人因为基础唔够，佢就系为咗嗌下嗌下交，屌嚟屌去之后，最尾咪唔投票咯。又或者甚至乎有啲人赌锅添，咁所以呢唔系自己做自己嘢咁简单嘅，即系如果你咩都唔知咩都唔理嘅话，你当然最基本系自己做好自己啊。咁但系你睇住啲年轻人或者一啲忽然政治嘅朋友，即系逐个咁跌落个屎坑嗰度嘅，唔通你唔出声咩？即系你唔知咪唔好出声咯，即系你冇声出噶，即系系咁样行嗰条路。咁但系我胜在我有啲记性啊嘛。我见到呢啲咁嘢发生过嘛。我知道係好扫兴嘅，哇大家连登仔劲嘅，喂真係好波咁样。我都知係扫兴嘅。咁但係呢、這个又係一件事中会发生嘅情况嚟㗎嘛呢、這个。即係如果大家唔係咁样信佢，佢点样做坏事啫将来。係咪 换场个女仔轻生，遗言者叫200万人坚持落去，我自己一厢情愿感念，佢系咪觉得我哋班人热情推却 ？And he just said remix hello， 探长 hello. 老沙，只有你最相信嘅人先会先到你。世事冇话一定，但思考多啲一定唔系一件坏事。永利长现在热狗好似想出翻呢。 Thomas Sham Shampoo 终端被土匪通鬼用，唔用小米都死得。Why you stutter? Message retracted. HPY Chan 油味精好似俾人用咗张相啱啊，但系好似有啲贵。Jack Music MB 邓模式。熱血公民王阳达 7.1 会开三个街站，班扑街见人多，见钱开眼，七出来筹款，非常愤怒嘅表情。富山狂家国华人冇答，好唔信感。 Check music furniture， 连灯是拆大台嘅产物，拆大台是中共一向手法。学联中招，高登中招，大家要小心。Andy Just Say Remix 国民 X 系有啲问题。袁荣信呢一家最显机系叶刘、梁锦松，原来可以咁玩，咁大锅都唔需要问责下台。涉卓 Baby iPad 国民贵是骗子不可信。梁仲恒奶咗嘢 ，Boy Cafel Back 差佬成日闹市民侮辱佢，但佢哋侮辱自己伙计唔出声。Y V H 国民贵讲嘢好有思源，冯洪汉来连登真系有啲鬼。Alex 长有一排高登可以用电话号码都可以申请 A C C。 哦，因为佢定期无端端会有个咁嘅。短期优惠咁样，就即係佢就係你要不停咁样摸住佢，你先知道几时可以开 account 囉。咁所以佢係控制到嗰个人唔会太多，同埋唔係啲人随便无时无刻都好心急咁样开到 account 嘅。咁呢个系个策略之一囉，我諗。咁头先话康康话睇嚟连登有啲鬼，即係连登唔係连登仔，有啲即係嗰个台有啲鬼呀，直头系。因为佢用一个素人嘅身份去 replace 高登嘅当时啊。 了了港币38元。 喂 ,thank you。 本国民贵好人有限啦，佢而家只不过喺度利用下传媒帮下佢做返个世界嘅超嘅探长嘅 Tech Music MB.org， 等我留意下去 Cafel Back， 高登似759。连登似优品360 嘅 月券，其实讲得啱，我都觉得大陆团系少咗，例如入马场嗰啲大陆团都唔见咗。Huge land 渗透 vs 禁制忌，分别 debut 两边灯都有账号，不过冇点留光明笑。 系喂，咁其实我见到今日睇新闻都有大陆团戆夸夸咁样走咗去金紫荆，俾人封咗咁样，即系仲有人落到嚟。唔知啊，总之大陆就咩都会发生嘅，真係。因为好多好多契弟同埋奴弟呢会帮佢阿爷諗下点样可以挽回体面啊，或者即係总之共产党同埋无毒恐怖嘅地方呢，就令到啲人自动波都去帮佢做一啲无论杀人啊任何喇喳嘢呢，都有人肯义无反顾咁帮佢做嘅。即係你因为话佢唔恐怖啊，真係。 念了前几日班蓝丝系咁 share 梁仲恒国民贵条片 ，send 翻去群组挑啲后生机，真系黐线！青年新政系呢个运动有做过乜？由小姐个 FB 日日扮文青吃喝玩乐，要 QY Fiona Chow 多谢探长清醒的分析，拇指向上。Why you study 共产党好难读？是正七点冚家食饭的时候，是所有粤语频道播放新闻联播，看一个月即傻，神经衰弱，智商下降，道德滑波，好能催眠，这个就是目前大陆人的精神状况。所以我基本上不会跟家人因为政治闹交，顶多只会笑敲他，但是香港资讯感自由都有不少人感蒙塞，真是几出奇。莫直哈比人老探好似到了， 袁 荣信其实不是有鬼，是啲邪恶老人心里面有鬼。所谓泛民一见风向马上出来吸票吸钱食伤，好难睇。 系，头先上面好似有啲我都解答唔到嘅。系、哦，你话差佬话市民侮辱佢，但系其实自己伙计侮辱自己系咩意思啊？呢个我唔明咯。咁啊，仲有无端端讲下叶柳梁锦祥呢啲。 唔止㗎喎、哦、马时亨你估好嘢呀，屌你起等到沙中线咁样都唔撚使，即係道歉咗就算㗎啦，唔搞撚错呀。即係香港呢排嘅文化呢，即係回归之后呢，都係梁锦祥嘅算係好好薄皮㗎啦，即係即刻撇。而家好多人陈茂波啲都唔捨得走啊，郑若骅咁唔捨得走啊咁样。喂，即係一蟹不如一蟹㗎，可以话係。 Why you stirred？ 点解好多人唔知国民币系大陆又强奸又赖账，借钱唔还做假数，好扑街。可能我识普通话，听好多海外自媒体有揭露国民币，依条有一句都唔信得。 哦，咁啊唔系嘅，我听国民币又唔系信佢讲嘢嘅，即系当系去拜神咁样啦，即系你拜神解签嗰度有硬系令到你好舒服噶嘛，即系心理辅导噶嘛。咁国民贵，我觉得嗰、那个粤语国民贵嗰个配音咧，佢讲嘢同埋把声，我觉得即系听得舒服啦。又咁，当然我耻笑啦，有啲嘢真系笑佢啦。但系你觉得佢啊似思远咧？有人觉得佢咁啊，一啲都唔奇嘅，因为佢俾佢俾人抄家嗰个过程咧，佢啲屋企人都受咗好多苦难嘅，真系即系例如审犯审到一巴冚晕佢啊！又咬断佢手啊，你唔认咁样嗰啲呢，佢听落去都好恐怖嘅。但我唔系同情佢啊，即係所以佢有咁嘅能力，佢亦都想去报仇咁样。咁如果报仇嘅情况，佢又能够令到我哋睇得更加多嘢，更加了解中共嘅。咁我觉得佢係睇得过囉，所以我耐唔耐都睇佢战友之声嗰啲嘅。我唔识听嘅，但佢有字幕嗰啲我先至睇得到，我先明佢讲乜囉。咁你唔好以为我会信佢囉，真係。 撇除鬼唔鬼，问题系受众点解咁鍾意跟大佬，冇人跟大佬几晚鬼都冇用。语文系梁锦松，梁面长系普罗。 梁锦长你讲嘅係嘛，梁锦松。係囉，佢算薄皮㗎喇。你睇想讲梁锦松想讲梁锦长呢究竟。我梗系知道梁锦祥啊，唔等于梁锦松啦。梁锦祥即系阿黄毓民条僆啊嘛，系咪？我知边个？喂，咁啊，我其实今日大家都 cover 咗原本要讲嘅嘢噶啦。 老沙，今日我朋友 call 个大陆客落嚟，但个大陆客话佢公司唔批佢证件落嚟，而平时系会好易批的。今次公司好斩钉截铁咁唔批俾佢。 咁冇尊严嘅咩？公司可以唔批啲嘢俾佢，唔批佢落嚟嘅咩？唔俾佢放假得啫，唔俾佢批落嚟香港啫，唔知点玩法咧？喂，我又系饮晒水，我又要斟啲水翻嚟，大家继续留下言啦。哇 ,330 人啊，哇咁黐线嘅，点解我以为今日大家都出去玩添。不过而家都冇心情玩嘅，我相信大家都。 Air Force One 太哥系探长，你讲错咗两年 前。我讲错梁锦祥。 Message retracted, HPY, 长系啊，喺银行稍微高啲职位嘅都要交出证件。 咁扑街啊，真係冇尊严喎，打工都打到。我要食嘢啦！呢度有冇憎人？你有冇人好憎呢？哇！即刻知道我食嘢。你有冇人好憎人哋 live 食嘢呢？我记得以前都好多喎。 Alex 长探长， 想问怒火探戈系咪唔定时出？Ruby Pan 由卫青良仲恨佢哋出翻嚟选都未必赢到啦。Why is that？ 有海外自媒体有讲过关于呢件事，原来国一条扑街用家人嘅名持有多个物业产业。搞到家人全部受牵连，好捻恐怖。Teddy Wong， 我系惊轻生会好似传染病咁，班小朋友唔系咁释放下同 relax。 咁所以咧，其实我今日本来咧，呢、這个就系我开麦之前一个关心，即系摆喺心度成咒嘅问题嚟嘅。因为我有个朋友咧，佢系第一个 send 嗰个新闻俾我睇嘅。咁呢个新闻呢竟然我全日睇完 Now 新闻呢都完全隻字不提啦。咁然后新闻苹果已经出咗嘅。咁我冇睇到啦，因为我都有 subscribe 到苹果嘅新闻啊、有线啊同埋Now 嘅。咁但佢都冇 pop up 出嚟，唔知点解佢选择性 pop up 一啲新闻，所以见唔到啦。咁佢 send 俾我嗰个新闻个来源呢就係、是、嚟自连登嘅。咁我朋友呢都同我差唔多年嘅一个中坑嚟嘅。咁佢冇理由又睇连登又睇热血又剩㗎呢排。咁佢成日都 post 热血啦、连登啦同埋一个唔知咩媒体俾我睇嘅。呢排成日问我喔系咪真㗎，系咪究竟呢个系咩人啊咁样。佢又 send 过啊郭文贵同埋梁仲恒嗰个 live 俾我睇嘅。咁问我郭文贵系咩人嚟㗎咁样。咁我大惑不解啦，点解无端端有个中坑呢咁鬼关心时事嘅呢突然间。咁监制即刻解咗个谜啦。哦，原来佢个仔咧，啱啱系中童啊，即系而家十二三岁，十二三岁咧，应该系咁，所以可能突然间识得睇呢啲，或者同学咧，成日睇热血啊，睇连登啊咁嗰啲咁样啦。咁可能要进入个仔嗰个世界咧，就自己都睇埋一份。因为第一次 send 嚟话有人跳楼，话系咪假新闻嚟噶？因为我睇连登，我有少少。觉得信唔过啊，定即系总之有少少忌讳啦，即系有少少怀疑啦。咁但系我再问佢话唔系啊，苹果都讲啊咁样。咁嘅时候我奇怪啦，我今日全日晏昼喺度做嘢，我都睇紧新闻都唔知咁样。咁跟住睇见我真系好唔开心啦，第一时间喂又系咁样。今次仲写得巨细无遗，仲冷静过上一位轻生者嘅，因为上一位轻生者写啲措辞咧都相对比较口号化。同埋好憤慨嘅，但今次呢個細路係好冷靜嘅、哦，咁我覺得我朋友可能好擔心自己個仔會唔會受呢啲咁嘅影響咧？咁我覺得雖然嗱，我又要講一啲冷血嘅嘢啊，即係我要收息一下先，即係我唔想太講得太令到大家反感啊，即係嗰個輕生者佢唔係第一個啦，咁佢所以今次。是有成本冷静好多嘅梳理得比较好写得好嘅，因为呢件事都发生咗，即係讲緊呢个由6月开始呢个送中条例爆发几十万几百几百二百万示威咁样，佢都相对已经沉淀咗，所以写得比较相对係有理性嘅，但最尾都係跳落去。咁佢会唔会呢个会虽然大家有啲人啦，某啲人系利用咗呢啲 case 咧，系作为一个控诉社会嘅工具嘅，嘅武器添啊！我跟住觉得系，即系我唔系负面咁样批评，我纯粹系一个理性嘅批评啊！即系佢撇开咗感情嗰一层咧，根本呢个就系一般要控诉社会嘅一个工具，就是、利用咗人哋死就走去控诉社会，咁呢、這个。唔系代表我觉得个政府唔系应该俾人控诉啊！我都好想控诉佢，我都每次做节目，我都系无非都系想控诉佢。咁但系会唔会俾一啲后生觉得，连佢都好无助或者冇乜方法，甚至乎觉得游行都戇鳩嘅人，会觉得我做咩都做唔到，我只系能够牺牲自己条命去唤醒更加多人去控诉政府。而採取呢个方法呢，咁当然屋企冇細路仔或者唔关心嗰啲細路仔屋企人嗰啲人，梗係觉得屌你咁样讲又唔公道啦，咁人家真係死咗，咁我当然去尊重佢死啦，即係佢呢个佢即係生命自主呢样嘢，我当然觉得政府係好撚扑街啦，当然觉得即係佢扑街到一个点呢， 是直头你自杀都能不能够动用到他的施政，或者讲一句撤销这个送终条例。我好相信他不会因为这两条命会有所考虑，或者考虑了这两条命而去有啲咩特别嘅取舍囉。喂，既然係咁，咁咪大家应该更加唔好鼓励更加多生命走去为咗政府会受到控诉，或者令到呢个社会有好多人会醒咗，或者会见到你咁样控诉之后会为咗你去更加多人抗争呢？咁我觉得就50-50嘅。嗰50就係有啲人因为你咁样轻生好愤慨，令到好嬲而更加走出嚟嘅，又或者有另外嗰50就系你即系喺政府嘅角度嚟讲，死两个当一伤嘅，真系即系何苦对一啲咁冷酷无情嘅政府而去走去损失咗自己咁宝贵嘅生命，同埋令到你嘅屋企人、令到你嘅朋友、令到你嘅同学会蒙上一个咁唔开心嘅负能量。即是你唔確保到佢哋因为咁样而跑晒出嚟同你一齐死过㗎嘛，係咪？咁我都又重新讲返转头啦，就算你同佢一齐死过，一字横派喺特首礼宾府门口自焚，你估佢哋有能力为咗你咁改变咗佢个施政咩？即係我相信佢唔会囉。咁既然佢唔会，不如諗下第啲方法啦。即係我其实我都讲过我嘅睇法，我嘅方法係点㗎。即是你去打击他的命脉，就是影响他的经济。即是香港在共产党眼中除了一个面子，其次就是一个在香港偷钱的对象来的嘛。即是我们令到他在香港做生意都难，令到他都不能够在这里很低成本地施政到的时候，那这个对他的影响是不是更加大先？即是至少我认为是这样，不应该再牺牲生命去死间佢，我觉得已经。即我知道有啲人觉得我几冷血嘅咁样讲。咁但我觉得真係唔系时候啦，已经过晒㗎啦。即係佢唔会因为你而咁样，纵使市民会因为你咁样而原本冇行出嚟而走出嚟嘅。我相信亦都剩返唔少，亦都剩返唔多㗎啦已经。上次200万都睇到啦，200万已经好多人㗎啦。 Patty Wong 好憎噶，不过你食就例外啦，哈哈，河水line收音机都未讲， 系喎。 Cafel Back 探长近唔近屈食嘢先好 ，AMSR 老沙食嘢有几咁闲啫，吹下水更要食下嘢啦。DRHTTPS now to be Z9SCR72 当 can 聊 K 啦，做 节目更新 之家嘛，迷眼微笑嘅表情。Teddy Wong，我最先系睇射击个 FB 先知，进界去到中年都仲睇热血兼智障。Kelly 其实金钟嗰个之后，我都担心有人会模仿发生面无表情。Will 特别全幻想，这世界弱肉强吃。我在美54年，在世77年，热诚劝告香港、台湾理想化的青年，你的 DNA 已经定下最接受你的国家，别被他国操纵玩弄。唯一受害的是你。贺岁line全港家长应该要留意，咪挂住搵食，无时间都要抽时间同后生倾多 D&D Just Say Remix Rip。 两位历史富山框，我觉得梁仲恒好有问题，冇占过中又话有成立清政的经费来自老左，选到又玩宣誓，让政府打开缺口 DQ 人，在中联办冇留到最后，自己坐的士走，班班劣迹，重信佢嘅人唔止害死自己，仲害死个运动。今次反送中，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毫不隐瞒自己的身份，正大光明面对大众。 你梁仲恒有冇公开指责政府公开参加活动啊？我睇唔到，其他人有冇见到呢？如果有，佢都算有知名度，冇理由网媒姊妹都冇报。而家系最关键时刻就现身，袁咏信年轻人系冲动咗。呢、這个港共政权，就算啲人跳到落雨咁都无用。伤心只会系家人及同路人。Nike 好希望71有更多家长们出来游行活动。今生好多香港年青人心灵脆弱，他们需要心理辅导。 年轻人心理唔系年轻人心灵脆弱，呢个系不变嘅现象嚟嘅。但系问题，佢生喺呢个时势嗰度，佢有咁嘅选择。是真的很正常的，又没有将来。你见到很多扭曲的东西，自细那个所谓家教逻辑常识，一看新闻全部是推翻晒，就是、扭曲晒。喂，那些人为什么这样都不用下台呢？撤回又和暂缓是不是一样呢？喂，读书来做什么？读书就是要来 make 这些 definition 嘛，就是你所有的不同的东西，即是你的逻辑就是因为咁样而巩固咗你解决问题同埋生存嘅能力㗎嘛。喂，但你睇新闻就扭曲晒你所有。即係你唔崩溃又奇啦，大佬。啲咩政权会最扭曲人性嘅呢？咪就共产政权囉。嗰啲政权就係靠共产党而生存嘅，唔係靠民选产生出嚟政府嘅。咁咪不停做一啲佢个阿爺做緊嘅嘢囉。因为佢觉得咁样佢为緊服务嘅唔係市民，係服务嗰个权力㗎嘛。咁嗰啲人咪变成今日咁样囉。咁所以年轻人唔係心灵脆弱啊，係年轻人都识得计算将来又点样面对呢个世界，而选择咗一个不归路㗎，就我觉得係。咁如果你讲年轻人心灵脆弱，咁老嘢中坑唔心灵脆弱啦，咁但係自杀跳楼嘅死嘅有几多係老嘢同埋中坑呢？请问。即所以你咁样讲，我觉得有些少值得讨论嘅。咁另外有位话自己77岁嗰个呢，即係我又用一个后生过十几廿年嘅人对我 comment 啦。啊，你系咪做人做得太耐呢？弱肉强食嘅世界，咁点解咁你认为呢你喺美国同埋喺中国有咩大分别呢？你觉得即係你唔好觉得你自己做咗咁多年人呢，你又觉得年轻人有理想嘅咩为之你嘅 DNA 已经定下最接受你的国家。我真係唔好明白你讲乜，仲话人哋别被他国操纵玩弄。咁你係咪被緊他国操纵玩弄呢？如果你係中国人嘅话，你喺美国而家，你係咪俾佢操纵緊你嘅生活呢？你嘅生命呢？你知唔知自己讲乜嘅呢？究竟你是不是做人做多了呢？真的好笑啊。希望我误解你讲的东西，因为我实际又不是很知道你讲什么。那我读多次给大家听，这位叫 Wilbert 的长辈。 Wilbert 别全幻想，这世界弱肉强吃，我在美54年，在世77年，热诚劝告香港、台湾理想化的青年，你的 DNA 已经定下最接受你的国家，别被他国操纵玩弄，唯一受害的是你。 我都是真的坦白，即是你说你在大陆这样讲呢，我真的尊敬你，因为你又真的认了命，你又已经定下最接受到你的国家就在大陆，因为你认为你自己是华人，是不是？我估啊。但你在美国54年喎。咁你是太脱节啦，你知唔知中国发生咗咩事呢？究竟。77岁减54岁。即係你年轻嘅时候，青年嘅时候已经喺美国啦。咁当年中国系发生咗咩事呢？啲人为咗死都要对抗嘅。咪就系为咗唔想接受呢个国家咯。你又真系风凉啊，你已经离开咗咁多年。啊，奇怪，又冇乜人招呼佢喎呢度。大家俾我睇到佢嘅留言仲早。同埋阿素声，你头先讲呢个情况呢，就真系我都冇你咁清晰啊。 即系嗰啲叶普城点解咁鬼咧？即系大家就系忘记咗历史咯。咁有好多人又话唔好捉鬼啊！如果唔好捉鬼嘅话，佢呢啲人咩都讲得出，讲得好好啱听嘅嘢啊！令到年轻人好信佢哋啊！因为我哋唔知道历史咯，自己做好自己咪得咯。咁但系有人带领，冇人代表到我，系把口讲嘅啫嘛。人都需要人带领噶啦。如果你未够能量嘅话，即系正如顶嗰位话嗰啲游行集会好戇鳩嗰个，咁其实你都可以带领㗎嘛，但唔係人都有咁嘅机会做得到嘅。咁嘅时候，咁你咪要分析下带领你嗰啲人究竟係咪鬼囉，点解唔使捉鬼呀，绝对要捉鬼。好似读到阿 Ron 未读啊，应该。 Ron Chan 第一个轻生，我觉得可惜。第二个轻生，我反问自己可以做得几多 ？Why V H 亦对不起，不能认同自杀凶手变叫烈士，消费死者很低俗。H P Y Chan 其实嗰日200万人游行。可以企人嘅地方都企晒架啦，会 cafel back 死洞真无用，西藏喇嘛自焚都无用，打击佢哋利益最有效。 冇错， 贺岁来人香港后生好顺，唔知对内地政府嚟讲系无死间呢样嘢。 系 C Y 控探长你好， 喂 Hello C Y， cafel back 有抗话李嘉诚系反送中最大推手。奇奇探长。早晨， 喂，早晨。 时歪控好 sad 啊，又一个年轻人轻生了。Ruby Pun 要同佢斗长命斗玩嘢。今日有人提议在陈建波做的保险界落墨。Ruby Pun 最搞笑就系嗰个所谓律政司叫我哋唔好斟酌。Boy Cafel Back 控回扭曲人性，最明显系有线中国组系上面访问大学生有冇听过六四事件。学生即刻掉头走。是哦。CY 控国民贵正一大炮王。成日吹 ,Chris Harrow, 差佬都心灵脆弱。成日要争取辱警罪。Ruby Pun 呢个世界最恐怖两个国家北韩中国。 是。差佬心灵脆弱都唔系成日要争取辱警罪。成日偷拍裙底嚟令到个工作压力减低。即系嗰啲唔系青少年嚟㗎啦，嗰啲。身高良准㗎喎，咁樣。喂 ,Hilchland,Hilchland 呢啊，你招呼緊佢啦，我仲啱正想呢问你啊，点解你唔招呼下上面嗰度有呢，咁樣。因为你最有资格呢度。李嘉诚係反送中推手，咁有咩证据嘅呢，边个流出嚟嘅呢，我想知喎。咁我觉得上面有好几位朋友呢都即係讲咗我心里面嘅说话，即係有时我都唔敢讲得咁直接，因为即係我唔係唔敢啊，即係我无谓令到点讲呢，即係无谓令到人觉得我好似喺度食花生咁啊。我感性嘅时候呢就只会喺怒火探戈嘅啫。我狗吹呢 ,live 呢我真係唔夠膽咁感性。因为我驚一发包我收拾嘅有时情绪嘅嘢。同埋俾百零个人望住晒咁样。即係唔好意思㗎嘛。因为 YVHYGG, 佢真係讲咗我心里面嘅说话其实。咁同埋 Andy Just Your Remix 啊，头先你有讲句嘢呢，你嗰个睇法我都有少少唔赞成嘅，但係搵唔返添，睇下先。啊，就係话两位烈士啊，冇错。我觉得大陆嘅维权律师就係烈士啦。个结局都一样， Andy just say you remix， 我是80后，我觉得原因是因为90后、00后的生活质素比以前更加困难和更多复杂问题。Hugh Land 美国入籍宣誓誓词，我在这里郑重的宣誓，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我将真诚的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时，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时，我会为美国做非战斗性之军事服务，当法律要求时，我会在政府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工作。我在此自由宣誓，绝无任何心智障碍、藉口或保留，请上帝帮我。 哎，我以为你招呼嗰位朋友添，即系如果你咁讲咧，即系我第一次见咧，话冇宣过誓啊。喂，其实九成嘅大陆人或者香港人啦，入籍美国都系发假誓噶咯，真系。因为九成嘅大陆人咧，包括香港人咧，我都觉得成日都好捻风凉噶，即系。尤其是翻过大陆睇过啲硬件建设咧，就觉得哇湿晒咁样，嗰啲人咧，佢真系唔记得晒自己发个誓嘅，真系可能。同埋头先嗰位长者咧，佢喺美国五十几年，而家77岁咧，以前应该系咪民国时代啊？我唔识计，系咪五十几年前已经有共产党执政啦？系嘛？咁你有冇谂过你点解会走咗去美国呢？啊，有冇谂过点解？你唔系搭错船过去系嘛？搭错飞机系嘛？你唔系同 系六十年代移民 ？O K， 你唔系贪得意咁样啊？不如去美国挨下雷仔先咁样，你唔系系嘛？ 我去呢啲可能赖系屋企人叫我。 嗯，不知所谓啊，总之。但佢又唔搭爹，我翻到近来咧。呢种人呢即係懒叻嗰啲，即係觉得自己移咗民呢，就觉得你班扑街你都要认命啦，咁样嗰啲扑街呢。佢镬镬都系呢嚟讲完，即係屙完督屎就即刻撇㗎喇，就唔喺度继续讨论㗎喇。即係头先喺我 page 嗰个阿张生阿郑生呢，反而尊敬佢，喎真係倾下偈㗎喎，即係要交流下㗎喎。虽然最尾都系嘥时间，咁不过我觉得好过头先嗰位老人，可能瞓咗啦，唔知啊，唔好怪佢啊，都系。 语文条友 DNA 生下来已定下佢系无地 Harry Lee 连同楼上 Ruby Pan 在美国生活咗咁多年，讲埋晒啲风凉话。 冚家铲。 断弱肉强食系咪表示我哋要等大陆食咗我哋啊？富山矿系一定要捉鬼，今生 Chris Harry 差佬都心灵脆弱，差佬 well paid。如果差佬无良出，你睇下佢哋会不会走晒？Ifrilo， 我都有个朋友中一几经去咗美国，佢又系好似乜都唔知，就话香港人搞事进阶11月区选系最有能力令个运动再行落去嘅指标。如果今次都不能大手翻盘，谁再会行出来努力搞好个区选？投票率不大幅任加200万韩国啲人系行老沙睇之前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嗰时死咁多学生都无动于衷，就知佢哋几敢无视市民生命。了了经历过文革嘅人逃走去美帝，叫香港台湾系有中国 DNA 要认命，真系似唔能似啊！永力长应同楼上，好憎这种人。 系咯，扑街嚟嘅真系，又唔肯搭爹喎，最扑街就系、是、快搭爹啊！学鸠啲老人先啦，真系要废老真系废老，即系唔好话唔孝顺，唔系佢唔孝顺，唔好话唔敬老啊！真系，喂，咁系啦，你冇唔出人工，睇下你转唔转行啊？戆鸠嘅真系，咁啊，仲有系系啊，即系老沙都讲得啱噶，进阶啊更加阿妈系女人添啦。即系如果你11月个区选都唔能够表达到我哋嘅愤怒咧，我觉得枉我哋走出去行啦。同埋你自己行咗，但你又唔投票咧，你枉自己有对脚添啊，简直系。咁仲有系好似选民登记咧，最后就系星期二 啊，唔系、哦，星期二截止咯、哦，即系而家已经冇啦。即系而家如果而家都未去登记选民就登记唔到噶咯。咁你会唔会觉得好 sorry 咧？如果你今日都未登记选民嘅，又入嚟九吹廿四嘅，你系咪真系要检讨下咧？七月二嗰日已经唔收表啦，收表收到七月二啊？请问啊 ，Huge Land， 即系你嗰日交表仲得噶系嘛？ 系啦。 哦，咁仲有一日机会咁啊！你想做一个人咧？你希望你如果你又喺度听紧九吹 live， 但你又未登记选民嘅话咧，仲有一日机会俾你继续做翻个人嘅吓，即系有尊严地做人啊！Hugeland 就话听探长唔听捉鬼论系走宝，当打防疫针再接触资料，个人就 alert 好多。探长嗰啲系心法嚟嘅啫，舐过好多嘢嘅经验嚟，即系梗系唔够你高啦。唔好十五啱听，唔好咩啊？唔好唔啱听就即弹。虚心啲听下探长分析下 ，be water 重点唔系弹人啊，唔系弹人啊，唔知讲乜，系包容。网友下下唔啱听就弹入，咁就流于李小龙水平，会好短命噶，得32岁啊！啊，你个仆街，32岁都有咁能够咁有成就咧，都能够启发到我啊，起码。好过嗰啲成龙嗰啲咧，六七十岁都戆鸠鸠咁样。 Hugeland 嗰只77岁畜生可能唔记得佢发过誓，会 cafel 会佢度去沟陈怡，思想要应沟通道。Ruby 潘，我真系好想阿潘生潘太出嚟啊！Why you stir 真唔使睇。依国阿伯可能睇美国红色中共渗透媒体睇到 short 谂咗。Teddy Wong 头先77岁条友叫 Wilber， 从香港开陈怡，佢呢一两日好勤力咁出片，好落力 sell 送钟，但会唔会迟咗啲呢？ 因为咁迟先过数，咪迟啲先讲咯，可能系嗱，我冇证据话收钱啊，即系只不过系即系估系咁啊。因为佢都几鬼嘅，真系好突然嘅，佢转得。 会 cafel back will be 睇到佢订阅嘅频道，好多都亲共频道。夏虫不可与冰发誓当食生菜，等于现时啲差佬发过嘅誓一样。时坏控而左文，但又话爱大陆，自己唔使受中共嘅控制同迫害。讲捻埋啲风凉话，正一扑街，呢啲人系最无资格坏香港人搞事。Gary Lee 收表收到的7月2号 ，HPY Chan 依家只可以网上登记 ，Ted Chan 登记选民可以上网交款 ，YVH 电话无电，先走再见。 好啦，拜拜。 今生我觉得林郑好快有消息 resign， 是话 老萧 李小龙系33岁死噶。Joyce Sham 系探长，咁夜仲开紧 live 啊、哦、 ！Ruby 配完77岁嗰条友，佢唔系瞓咗觉，可能去咗神运，可能嗰边系天光。 系系冇错。你阿金生，你又系听埋萧生咧，好快有消息 resign。 Ruby Pune 最后日期2号登记做选民，与民友无谂过去似 VB 示威，好似台湾游行反红色传媒，之后吓到中视 cut 咗个亲共节目。Joyce Sham 陈年是唯一一个我真嘅 YouTuber， 叫人唔好生仔，不知所谓。 啊，呢样我赞成嘅，即系生仔就真系睇下你有冇计划啦，同埋你有冇后着咯？即系，我觉得你而家生仔真系整蛊佢啫，除非你有钱移民嘅，真系。喂，即系点样生活啊？香港，即系除非你自细咧，好似有套我睇到西片咧， 啊，唔系，睇到越南片就睇 Netflix 嘅，就自细咧已经训练佢成为一个武术家咧，就第时就要嚟反共嘅咁样，咁你咪生咯，我觉得。如果你冇钱，就真系，其实你咁样即系咁样讲，可能好偏激啊。我觉得咁而家仲生仔咧，你系真系即系如果你信佛嘅话咧，佢可能系你个仇人嚟嘅。你有个仇人，你先想生仔嘅。即系如果你咧前世系冇乜同人结怨嘅话咧，你就自然唔想生仔嘅。即系我认为系咁样。 荣尼昌温馨提示：之前换了新身份证，要 check 下仲系唔系选民，没有换的也不妨 check。 哦，系喎，系啊，要啊。 Cafel Back， 李嘉诚父子不出席汕头大学毕业礼系首次，李泽楷禁止入学校管理阶层。 哦，可能私怨嚟嘅啫，未必呢个就系佢理由嚟嘅。咁你估多咗系咪咧？即系觉得佢系冇推手，李泽楷都尚且会信嘅，因为佢个人都几反叛嘅。但李嘉诚都会，我就真系唔信咯。冇证据先，就系、是、因为唔出席就，所以你觉得系？ 雪斌唱根本真系唔好生，害咗下一代。会 cut fell back， 警察世家咪可以生仔咯。 哦，因为佢哋觉得。个仔都系做警察啊嘛，想 Victor 是最好多热咗文嘅人，因为自己冇乜本事，又自卑心重，成日觉得俾人歧视，于是就揾一个够恶、全世界最大嘅黑社会营造大佬，谂住可以四围话俾人听，我有个好恶嘅大佬照住。 系咪咁啊？我又唔觉得系咯，我觉得都系咁啊。即系中国人嘅 DNA， 其中一样最黑暗、最黑暗、最邪恶嘅咧，就唔想人哋好啊！我觉得呢个谂法咧，就系、是、打天狗得嚟嘅，因为打天狗咧，听讲咧，即系你唔系自己副牌靓就得噶嘛，如果人哋好，你就即刻死噶咯。咁啊，充满呢个博弈嘅时候咧，咁于是乎咧，就逐渐咁样就累积到咧一种谂法咧。即系自己就叹紧世界啦，所谓即系起码有安全嘅生活啦，有法治啦，有人权保障啦，就唔想人哋好啊。所以见到香港如果啊，俾你能咁成功咁样得到民主自由，变成一个好似日本咁嘅国家嘅时候，咁佢咪自己咪好柒咯？我咁早留喺美国做咩呢？可能系咁都唔定。我去洗洗手先，因为。食完零食好立啊，好辛苦啊只手，食埋下朱古力先，先洗。哇！点解而家有三百几人嘅？喂，究竟三百几人里面有几多个听紧 live 嘅系咪 subscribe 个 channel 嘅咧？咁啊，请你顺手就 subscribe 个 channel， 跟住再揿埋个钟，咁啊，每次 live 嘅时候咧。你都可以知道我 live 啦。咁如果你撞入嚟觉得又啊 ,ok, 啱你听喎，又觉得有讨论嘅空间喎，咁样。咁请你嗱嗱 subscribe 咗个 channel 同埋揿钟啦。因为呢我本来呢九吹二四呢就是逢亲星期四嘅夜晚十点半开始嘅。咁但因为近来呢睇咗好几个朋友问我点解你而家咁密嘅 live？原因就是日日都有啲嘢令到我有啲嘢想讲，不吐不快。咁所以呢我就而家 live 多咗啦，咁兼夹近来 我行业呢就是一个好低潮嘅月术月份嚟嘅，好多行家都冇公开，包括我啦。咁所以就掌握啲时间就做多几个 live 呢，就顺便令到自己嗰个情绪会得以即係点啊，即係个情绪唔使一路沉落去，因为负能量太多呢，要透过讲出嚟先至可以令到自己个心里面少啲压力，所以 sorry 利用咗大家，或者互相利用啦，冇所谓啊。 Tiffany Nick Babe 77岁嗰条死七碌，祝你死绝全家。 唔好咁扑街咁就。 时听你节目有时会爆音，尤其你大声嗰时， 哦系嘛？ 时一秒两秒金 ，Ruby 片我都好想参观电视城，尤其是系个新闻部 Tripping 抢77岁嗰条又系咪777炮嚟？Joyce Chan 我认同冇钱就真系唔好生。但系都唔可以话生仔啲人系有问题。Ron Chan，我老豆系60年代落香港，细细个因政见已经同佢嗌交，我都问佢讲到大陆咁好，做乜唔翻上去？佢成日话因为冇得食先落香港， 咁咪系咯， 成日话人离乡贱，就系因为生咗我哋头家系香港，先冇得走。 哦，即系赖你。 时歪控陈年系一个无爱嘅心理不平衡女人。佢啲片成日都系人讲佢又讲，但内容好皮毛，冇料到佢只系博人睇，只为搵钱。 哦 okay、 老沙佢哋觉得如果香港生活好过佢哋响美国嗰边，佢哋会觉得自己言论错问，去到俾人歧视，仲要洗大饼过活。我念77系想表达呢样嘢。 系，哦，嗰条友就俾你改花名77。 Harry Lee 嗰啲 call 出片系为咗之后重提送中二读，到时问医生晒再改变。啲中间派老实讲，如果台湾杀人条僆仔放出嚟之后，红底传媒报下佢出狱后过得风流快活，到时民意大逆转，陈仪啲片就发挥作用了。进界一日冇真普选，林郑下台与否，实质意义不大。老共本色讲咗撤回，佢觉得可以又可以再嚟，所以点讲法其实冇乜实质意义，反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取消定义为暴动，系大家要继续不要放弃兜到底。 咁我又唔太认同嘅，咁撤回同埋暂缓就真係好唔同嘅原则上。咁你唔可以因为佢咩都做得出嘅，你就放过佢。连呢、這个即系两个方面啦，你讲嗰个又啱，咁我觉得你一定要坚持去撤回，唔可以暂缓咧，同我呢个尊严有关，即系你唔可以咁样对香港人，点解啫？即系为啖气啦，某程度系。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香港唔系人住，唔好系香港生仔，害咗下一代。 哇，不如唔好讲生仔呢啲话题啦，因为又变咗陈仪嘅节目咁样咧，费事。即系其实都简单嘅，我头先已经好清楚咁样讲，即系说明咗，就系、是、生物界都系咁嘅，啲动物生唔生仔咧，就系好睇下佢嗰个生活环境。是适唔适合佢下一代生活生长嘅。咁所以你会选择生得多生得少啦。咁我諗人类都一样嘅。你信自己嘅直觉凭呢、這个感觉去判断生唔生呢，我觉得呢个係先至係你嘅责任囉。就唔係话人生你要生呀，为咗老豆老母呀，为咗领遗产呀，为咗自己似一个女人呀。即係呢啲全部都係私心嚟呀。咁所以即係我嘅睇法就係咁啦，你觉得我偏激都係咁话。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哈哈。 哈咩呢 ?Cafell Back 最近有段片，有位内地军事专家叫徐艳。 哦，我知。 一个教师大会发言，最反共唔系台湾，最反共系香港。特别系五六十年代逃落香港嗰班。Huge land, water 嘅重点系包容，然后搵位渗佢。渗咗佢都五支，呢个先系水性。李小龙嗰隻系假嘅 Pair Water。 你睇佢冇碟脂肪逼到自己咁行就知，但人系容易记，五但人先系最难。 啊，得啦得啦 ，OK。都有讲都冇用噶，都有讲渗唔入噶。你有冇试过？即系一个半个唔好计啊！我都试过啦。咁但系成日认屎认屁咧，你会俾人哋觉得即系你吹水唔抹嘴，同埋你要用行动表示噶嘛。你唔系成日都讲觉得自己看透世情啊，咩都俾你睇穿晒噶嘛，系咪？咁所以你成日都认屎认屁，我就系见到。最多篇幅咯，但系你不如做多啲嘢啊！77岁嗰条友，你不如试下渗透佢啊，交个功课俾我睇得唔得 ？Harris Y 熊猫啱啱收工， 哦 okay、 我应该迟咗好多入嚟， 系 气、 哦、 馁嘅表情。And he just said you remix 同意探长。 哦，明白。 Orange Net 暂缓段分时等唔等于杀回 Netto 分时。Anderson Anderson 啱啱睇到新闻讲大埔代楼现场有过百人献花，有个着红衫拆头埋去挑机，话有人跳楼，关我捻事。 嗯。 J P Glilly 呢个谂法可能啱天狗打牌，可能一样，因为要猪下家。 哦，明白。喂，咁好明显地咧，喺大粉岭跳楼啊，真系少啲人。去凭吊嘅，因为就系北区嘅人啦。咁即系上次，即系我觉得，即系嗱，你个咁样个又觉得好冷血啦。即系我觉得，大家即系为咗我哋自己嘅地方咧，即系唔好净系搭顺风车啦。你真系要做好多，即系呢啲人已经系好专登嘥自己啲时间，可能老远都走去，又或者同区又更加方便咁解嘅。即系，唉，点讲咧？算啦，唔好讲呢个话题啊。讲乜都死嘅，真系，即系总之我具体啲嚟讲，我真系冇咁感性啦，已经。咁啊，另外嗱，其实今晚咧，我预备咗讲嗰啲嘢咧，都讲七七八八嘅啦。咁啊，讲下第啲同呢几日嘅负能量冇关嘅嘢啦，譬如讲下Donald Trump 咧就听死啦，即系，因为一个民选嘅政府咧，民选嘅总统咧，佢都系要同佢啲选民交代嘅。咁于是乎咧，我认为佢要一手硬一手软咧，个声势浩大，但系咧对华为咧都放生，咁放生一啲特定同军事冇关嘅一啲产品，就可以继续同佢做生意咁话。咁啊，系咯，咁所以大家就似乎冇咁开心咯，个情绪又俾佢牵动咗咯。原因就系大家都指意佢噶嘛，指意佢可以诛死大陆。诛死习近平咁样咧，就自爆咁样，大家都如意算盘都咁谂嘅。咁但系，即系一个国家嗰、那个国情唔同，佢唔可以净系同你玩情绪。可能 Donald Trump 佢一个好情绪化嘅一个人，咁但系上得总统呢个位咧，因为佢要担心下一届可唔可以连任，咁所以咧佢有啲让步，或者系把口让步。咁但系佢留咗尾巴噶嘛。个定义咩为之军事用品或者关键性嘅产品，都系佢讲嘅最尾。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唔好将所有注码或者所有嘅精神感情投注咗喺 Donald Trump 嗰度。我觉得平衡咁样使用任何嘅方法，包括登报纸唱衰佢，都系一个我哋自己去自力救济嘅一个办法咯。咁所以希望大家识得咁谂啦。咁啊，会舒服啲嘅，我相信。咁另外亦都想嗱，我头先讲咗高登同连登嘅分别啦，最主要。咁啊，同埋我又睇新闻咧，有的士团体咧出嚟游行，就请愿，就话咧，因为咧上个礼拜嗰啲社会嘅事件咧，就令到佢哋收入大减咁样。咁我想问下啦，咁有嗰日200万人行街。咁你都个个假期都要有假放嘅咩？乜你认为全部出嚟游行嗰啲人都唔使请假嘅咩？屌你咁撚自私自利！喂，好心你见到咁嘅情况，你都唔撚租车啦，你唔租车，叫啲车主出嚟投诉，出嚟游行咯，使乜你游行噶？究竟你戆鸠鸠嘅，即系为咗前面自己嗰碗饭，屌你做撚埋啲咁嘅嘢？喂，你唔好唔记得啊！如果你系的士佬啊， 出嚟游行嗰啲都系你啲客仔嚟嘅，佢哋都唔选择嗰日会搭的士啊，佢哋都选择嗰日可能唔翻工唔去玩，牺牲咗自己啲私人时间或者唔翻工，即系牺牲咗啲薪水都出嚟游行噶，你戆鸠啊，懵成成，即系我知道呢度有起码一个的士佬会听，但系嗰个的士佬系黄丝嚟嘅，而嗰个的士佬咧系绝对唔会参与啲游行嘅，即系所以究竟你系真戆鸠啊，你定系俾人利用你走出嚟啊做大龙凤咧？究竟？如果有的士佬咧，请你举一举手啦，即系请你解读一下俾我听啊！真系， Hugeland 探长唔使成日赞我得得得噶，我唔系靠掌声而存在噶。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侵侵系好多都系德国港字。Cameron Jeans 抄香港人。以后仲有无自由 ？Hugeland， 我而家咪示范紧 Pet Water 俾网友睇，俾位探长你带我咯。俾着第二个就弹翻探长转头，我真 Pet Water 就唔会啦。 嗯 ，OK 啦 ，OK 啦，唔讲得啦。 雪崩枪的士工会都系左派，实测系。Hugeland 有个的士佬支持反送中，话关怀的士成日去警总，点解唔讲呢排小鸟差佬钞票？ 系、哦。 H P Y， 听佢哋话唔见咗九成收入，咁咪攞张税单出嚟睇下先啦。Chan Hugh 因为冇钱，所以收钱出来。 哦、oh, ，OK， 即系佢哋就系咁低层次咯，都系食粪屌屙呢啲人嚟咯，呢啲即系我识嘅的士佬咧，就其实都识好少的士佬嘅。咁啊，上次食宵夜撞到嗰个位啦，佢话竟然佢系黄丝，即系好难得嘅，即系好难有独立思考噶嘛。因为坐喺架车度又。虽然好独立啊，但一落车食宵夜嗰啲全部都系嗰啲仆街嚟噶嘛。咁我唔知道同人哋撒过几多次气啊，嗰位的士司机。 老沙的士工会个法律顾问系何君尧就知佢哋系咩料啦。 Oh, okay. Cameron Jeans 抄渣的土全部都系老废。 都话唔系全部咯，我咪识一个唔系咯，起码。 时坏红侵侵啲嘢好难估。好似食神咁，哈哈， 冇错。喂，咁咧系，仲有我就原本想讲咧，我即系我写咗落咧就叶普成会 reboot， 咁啊有人讲咗啦，咁啊即系大家一定要小心咯，尤其是啲啱啱社运啊，即系忽然社运嘅朋友咧，阿黄毓民咧，即系如果你未听佢讲嘢之前，突然间听佢讲慷慨陈词四字词语又多。即系出口成文咁样咧，节奏又掌握到，又嘅感情情绪又控制到，把声拆同爆同埋拆之间就零舍有控诉力嘅，咁好容易会中伏嘅，即系觉得佢哇讲得啱，讲得好咁样嘅，即系因为出咗你心里面啖气。但系佢呢十年做过嘅嘢咧，已经有唔少人踢爆过啦，亦都有个叫匪类监察院嘅节目咧，即系巨细无遗咁样出文剪片攞证据。咁嚟证实咗咧，佢真系鬼到扑街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啲朋友咧喺你面前话，哇，黄毓民就好嘢啦，讲得啱啦，真系冇人够佢劲啦。咁样你又不妨介绍埋佢听所有匪类监察院嘅 archive 啦。嗱，唔系同佢卖广告啊，即系觉得呢个匪类监察院咧真系有晒证据确凿啊，包括录音啊，譬如点捻咗人之后，哎、我又讲下嘅啫，咁样即系呢啲咧。咁所以非常服。 宇文啲的士牌俾人弄断，挨贵租又唔见佢咁大声。 系咯， 安狗 Shipping Chow， 我识啲的士佬都系黑社会，都要听社团话。 哦，咁噶。 Hugeland 小心有为证。 系。 陈，我好憎叶普成。 系。 William Lee 最憎叶普成。 系咯，嗱，宇文话咧，啲的士佬咧就同啲茶餐厅佬一捻样嘅，即系。啲租贵到呢做唔到生意呢，佢把口仲係话嗰啲洗碗又好贵呀，人工又好贵呀，啲伙计又係大爷呀， 又唔中意就拉队走啊！屌你检讨下你点样对人啦、啊，不如喂租贵你又唔捻够胆出声，又唔搵各大个铺头，即系呢奴隶嘅性格就系咁嘅，即系唔系奴隶嘅人性，唔系动物性就系咁样噶啦，即系强嘅就唔敢出声，就欺凌啲冇做错到嘅弱嘅人，咁呢啲就系一啲低等生物灵长类以下嘅动物都系咁样嘅，咁所以佢都唔配有灵长类呢个功能啊，我觉得。即系包括的士佬同茶餐厅老板啦，我头先讲嗰种啊。 为 Cafel Back 何志光先服，Huland Huland 腾讯的士管理公司嚟间好积极反送中抗量 jeans， 咁得意。 我揸的士一个月未 Mark One Y 黄旭文咪系另一个何志光。Huland Huland 陈云又出翻嚟， 系贺 岁 Lion 其实应该白交一年差饷。Mac Shack 最憎叶普成 X E Ruby 判部分的士佬根本就系只看眼前利益，比你今日揾到钱。如果嗰条送终条例实施咗，你可能要收工啦。 唉，咁啊，未必嘅，未必要收工嘅，因为佢连自身嗰、那个。即系唔尊重自己啊！其实佢赞成呢条例，或者佢唔明白啦，所以觉得自己系卑微嗰只蚁啊！即系完全系冇另外一啲价值嘅，所以话佢食份屙都啱噶啦，真系。咁啊，仲有如果大家咧真系好憎叶普成咧，就麻烦大家如果七一游行嘅时候咧，见到佢哋嗰啲摊位咧，就帮手嘘一嘘啊！即系实有人和应你，我相信方圆几米都有人一齐同你屌啊！但你唔出声，有冇人够胆出声噶？我发觉。因为佢惊唔侧边唔多人啊嘛，咁另外呢位咧 ，Mark Quinn 威咧，你就觉得黄毓民系咪另外一个何志光咁，你就错啦。因为何志光系另外一个黄毓民，但系佢又冇佢咁叻啦，当然即系净系识得戳个精神病嘅表情咁样，以为好劲咁样。佢系政坛嘅流马车啫嘛，其实真系等于嗰、那个陈仪啊流马西咯，叫做我觉得，即系我改嘅。咩揸的士未三皮嘢啊 ？OK， 三皮嘢都好彩噶啦，因为以我所知都几坎坷嘅有时。 HPY Chan 系啊，呢两日在 FB 见到林忌开黄杨达，今次2016年、 哦 okay、 朱海迪放弃投票给曾俊华、 嗯， 影响了他人觉得曾俊华难当选，因而帮助了林郑做特首。你的动机我非常怀疑，昨晚珠海的有用另一招数冲击金钟解放军用地，又搞警民冲突，目的是激起更多矛盾，一般市民看似 VB 败引起更多市民反感，明天6月30日撑警集会肯定因珠海的行为引致更多人参与，我真的很怀疑朱海迪是中央派来的二五仔。 你哋几新鲜？ 话 Y 用的士车人翻大陆咯，是 Y 控匪类监察员。Wing Kwang Hell message retracted。 嗱，呢位金生咧，你个论点咧，我又觉得系几新鲜，未听过人咁讲，从来都。咁嗱，你讲个客观现实咧，我就有少少赞成，但多数都唔赞成啊。咁你话朱海迪放弃投票俾曾俊华？乜老冯要投票曾俊华嘅咩？同埋你觉得嗰个选举系同啲票数有关嘅咩？即系嗰场咁嘅大龙凤，我觉得每个议员都应该放弃投票啦。你中意边个做咪边个做咯，反正最尾都系一定系阿林郑做嘅咯。你觉得曾俊华做到咩？喂，呢啲咁嘅选委投票，你系影响唔到个结局噶嘛？我唔觉得，因为佢唔投曾俊华票而令到啲人投咗林郑咯，即系呢个有咩理据先？即系嗱，如果你话你唔投曾俊华，咁咧就变相助咗林郑做特首。咁喺数据上咧，即系除翻咁多份，再计翻个 percentage 咧，你啱嘅呢样。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佢 plan 好咗，大多数嘅选委都会投咩票啊嘛？而家。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动机我唔系好怀疑咯，即系如果俾我当时系立法会议员，我都会杯葛投票，嘥鸠气嘅根本。即系就算俾阿曾俊华多票嘅，我觉得佢都做唔到咯。好彩啫，如果曾俊华做到咧， 我谂好多人都好痛心啊，因为当时为咗阿薯片叔叔，热泪盈眶咁样喺爱丁堡广场集会喊晒咁样咧，以为他即系一定做好特首嗰班，但后来我做唔到，我发觉佢，咁你咪执翻身彩咯。即系如果今时今日系啊曾俊华做特首啊，真系简直系灾难啊，惨不忍睹啊，我觉得系。即系我唔系话佢做得衰过林郑啊，因为林郑你本身对佢都冇咩期望啊嘛，啲政务官即系。你都会怀疑觉得佢系做中共嘅狗㗎。但最惨你唔觉得啊曾俊华会，但佢又做咗喎，諗下几咁难受啊，那个感觉。 Family Jeans 炒炸的士系唔需要交税，靠518晚上好探长。Mark One Way 正坛流马车。赞赏探长 ，Why is the Dalton 二最近好恐怖，好癫 ？Hughland 为几针人亦普成，冇人埋到佢挡野信，宇文白眼镜话不受伤，不被捕系佢自己 嘅错讲， 都各案鸠。时 Y 控郁鬼最近又出来扮正义，好多人摆，搞到我都争啲 share 佢段片，好危险。 系啊，我头先大早讲咗啦。 影埋相，佢条周烂晒，问个 friend 借 钱，黐线， 但冇人借俾佢， 黐线。 Boy cut fell back， 陈云系一个扑街，佢一路耻笑人游行，特别系六月九日后，话百万人游行，共产党唔会理，条例一样会过，结果今日大转胎，国师。屌 JP， 我唔觉得侵侵放生咯。反而觉得提供更多时间俾美国商人设计。Mark One Y， 如果现在是曾俊华，现在结果应该一样，到时又话唔投俾林郑，会 cut fell back 曾俊华做一样。Cameron Jeans 炒七月一日，探长你估有冇300万人出来游行啊？回林病系拗夜阴点啊？ 系啊，我就唔会咁乐观，觉得有300人嘅，我觉得保持翻200人咧已经好不得了啦。咁呢我觉得真係，我觉得如果见到叶普成是但一个摆街站呢，真係会叫走啦，都即係大家都咁样招呼下佢。同埋嗰位朋友都几斯文，话搵几阵人围住佢呢，唔好会收到存款呢。咁我几阵人真係牺牲嗰啲时间企喺度先得。咁啊其实都值得嘅，我觉得。咁但係你屌埋走佢呢，我记得有一年花生台呢有几个都真係屌走咗热血啦，好似係嘛。即係我觉得今次佢哋应该其中一个主要嘅工程都应该做呢样啦。反正佢哋啊个个练到咁大隻。咁啊 ,JP Galileo 呢，我都希望你讲嘢啱啦，当然。咁啊头先有位朋友讲一样嘢，我又有少少唔同嘅意见嘅。就是讲关于咩嘅呢，你话白框话不受伤不被捕，系佢自己第一个讲都觉得戇鳩。你觉得佢讲戇鳩啫，系咪？但系你觉得不被捕不受伤系戇鳩咩？我又唔认为喎，我觉得不被捕不受伤先系王道喎，即系只不过佢拱啲人上去，佢自己走调翻转头走咁解啫。受伤同埋被捕，如果你借呢啲嚟唤醒其他人觉得呢个社会呢、这个执政好不公呢，我呢个简直係苦肉计。即係我觉得唔应该再牺牲一啲生命，同埋牺牲一啲牢狱，同埋牺牲一啲苦难囉。即係唔应该牺牲，唔应该有人牺牲。咁至于有人牺牲咗嚟做，即係佢客观上成为万众期待嘅偶像咁样，呢、这个就係佢嘅回报啦。咁你係咪想咁嘅呢？究竟即係呢个就大家不妨可以思考一下，我都未思考。即係只不过我见到而家个情况好得意嘅。咁有啲人佢走出嚟做社运领袖嘅，咁好难避免唔被捕㗎嘛，係咪？咁如果你係社运领袖，你又想得到更加多政治能力嘅话呢，咁呢个都系你嘅选择之一嚟㗎嘛，係咪？咁所以呢样嘢纯粹系自己自发 去受伤同埋去被捕咯。我觉得唔应该由另外一个人去鼓吹或者鼓励人哋去做呢样嘢咯，因为系冇意思嘅。唯一有意思就系我以上所讲嗰啲有野心去从政嘅人要做嘅嘢咯。我觉得阿胡志伟都薄啊，几十岁人，呢个催泪弹就喺隔篱，佢缩都唔缩，哇！呢位阿叔真系大叔都唔缩，真系劲。仲有系啦，我都认为林郑系阿爷钦点啦，你阿爷啊，唔系我啊。系啦 ，Mark Quinn Y， 你又讲得好中肯啊，我觉得。即系到时如果嗰个赢，你又话做咩唔投俾嗰个噶啦？即系我觉得最戇交咧，即系我嗰阵时一话选特首嘅时候咧，懒系扮晒民主咧，我已经泼冷水啦。我话你唔好咁投入啦，大家。尤其是我啲网台嘅同业咧，为咗咁样闹交啊，仲戇交，即系为咗咁样嬲唔少人噶啦。咁我躺住又中枪，我一个都唔支持嘅，我仲泼冷水嘅。更加有两个人嬲咗我添啦，即系两个佢哋互相都唔支持嗰啲候选人，嗰啲人嬲咗我啦。咁有乜谓呢？即系呢啲你又冇份投票嘅，你又唔系选委嘅。咁我觉得摆到明就系假选举嚟噶啦，即系咁上心做乜呢？仲参与嗰啲爱丁堡嗰度造势大会，做咩势啫？嚟帮你造势嗰啲边有份俾票啫？唉，真系冇眼睇啊！真系。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俾薯片做，都可能一早让 Mad Shack 薯片做到。中共叫到，咪一要推逃犯。王灿小圈子选举根本唔需投入，与民珠海的比赛警告准备入中环海旁的示威者要负法律责任。你啲捉鬼论太薄弱。老沙特首选举根本系做另一场中国好声音俾你哋睇、最后又系中共做裁判。念念唔系啩？珠海的都系鬼，当年将自己锁喺皇后码头系咩动机？ 等人打咯， 化解所有同市民矛盾。信界啊，今生我同你同七百万人都冇权投票，你讲嚟 talk 咩 ？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哈哈，流马车 J J 生爷抄518，如果薯片叔做，但去到而家咁会仲相信？ 系啊，梗系啦。 Why you stirred a message retracted？El Nami 侵侵自次二成咁之后先突然加税。Why you stirred a 流马车兰州上边度有得睇？ 哇，你咁有特殊癖好嘅喂！ 示威者最后搞到俾人打，好搞笑。示威控根本就系大陆点九曾俊华选特首，而放弃做财政司，咁就俾咗扑街波做。大陆要向香港提款容易好多。 啊，咁啊系。 李黄孝又同日间酒家近年因社运盛行兼逃犯条例引起各种冲突，生意一落千丈，经营困难，所以由6月28日结束营业，咁都得出不出，亲亲都唔知有冇亲自系大大面前提香港问题。 哦，冇咯，就系、是，即系所以大家唔好咁一厢情愿啦，反而安倍咧就有、哦，即系一方面佢又话唔准提起，佢即刻提起，你吹啊，系咪先？咁啊，所以大家唔好对嗰啲外国嘅元首有啲咩特别嘅幻想，但只不过咧，我哋即系譬如筹钱去登广告咧，呢啲梗系好波啦，咁要多线。多即系多啲唔同嘅方法都要去谂咯，就唔系话样样都觉得一定有成果先至做咯，即系呢个亦都系一种态度咯，认为系。 Hugland 流水式直力交波为米得咯，然后系佢外围代佢筹美元折佢数。Cut fell back， 香港人唔知几时先学到台湾反红梅。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不被捕不受伤，同意探长今生2016选曾俊华。其实好多香港人想落中央面，靠518不被捕不受伤先可长期抗战。 冇错 ，Baby iPad 好眼瞓。 喂，好啦，点解你 fell back 特首个位俾诅咒？会 fell back 好眼瞓，拜拜探长。每七的人会做受伤被捕的事，无人欣赏你的 Cameron Jeans 超探长。你估十年后2029香港会变成点样？ 我点估啊，大佬写小说咩？即系除非我见钱开眼啦，有人搵我写个 古仔咧，我就会写嘅。即系而家就咁讲，即系冇意思嘅，完全要嘥好多精力走去推演嘅。老实讲，咁其实你问到呢个问题系咪因为上次咧，你觉得有个人喺度同我扯猫尾咧？因为嗰个朋友我识咗30年噶啦，因为97前我同佢讲过今日发生紧嘅事咧，我真系中咗好多嘅，因为以前嘅直觉咁样谂法。而家系冇眼睇嘅， And E Just Say You Remix 安倍好波，抄518做咗后悔好过乜都唔做好悔， 系啊，冇错， 518后 系后啊、哦，后悔明白。喂，咁啊，之前仲有一位我想答下佢嘅，你话留嗱你呢啲咁嘅，咪就系得把口咯。即系点样流水作业啊？你有几多人啊？你有几多波交俾人啊？你用咩方法交个波俾人？人哋有咩？人哋又唔识你，点会老冯陪你一齐喺度截住佢数啊？嗰、那个友又要知道啊，叶普成点样衰先得、啊，仲要咁你有冇一个团体啊？大家都系做呢样嘢先。咁啊，仲有就系、是、嗱嗰间油塘嘅酒楼咧，好明显就系嗰啲商会咧。即系好似嗰套嗰套咩啊？让子弹飞咁样咧，攞啲死尸嚟用一个达到自己目的嘅。佢而家咪用嗰啲招咯，即系攞一个死尸就话啊，佢死因原来系咁嘅，咁样嚟讲个信息俾下一手听，咁样即系呢啲咪阴毒咯，正冚家产啊，真系作得出歌啦，冚家产。 And E Just Say You Remix 2047年后。香港变成大湾区一部分 ,YVH, 我觉得十年后香港会变到好似第三国家一样。Alan 唱你听日会唔会去追思会， 我听日会啊。咁啊另外我觉得即係如果你咁求其一句就答呢，即係唔使专登推敲呢。我觉得2047年呢应该共产党换咗政府㗎啦。佢换政府之后应该有一段小阳春嘅，即係唔会比而家差嘅，我相信。即係你话我幻想到啊，而你嘅悲观呢亦都系保障咗你万一唔冇好日子过嘅时候呢，你个伤痛会冇咁大。但系以我嘅推测呢，共产党真系冇咁长命呢，即係起码都换咗呢一届，即係习近平一定要换㗎啦。嚟緊嘅日子呢就可能会开放些少添嘅。因为佢唯一生存之道呢，即係呢个政权能够以而家嘅遗产能够生存之道呢，就只係开放一条路嘅啫。咁我諗真係唔係咁容易，但係就十年左右一定见得到囉，希望我估中囉。因为如果唔係就共产党都忙㗎啦，如果继续硬落去。 And E Just Say You Remix 2047年后香港变成大湾区一部分 YVH 我觉得十年后香港会变到好似第三国家一样。 Alan 唱你听日会唔会去追思会、 啊、读了 你成中国挨到十年先算啦。 是啊，我都觉得是这样。不是中国，是讲习近平而已，中国就一定挨到的。 And E Just Say You Remix 除非中国成为中华民国， 哇 长先睡了，晚安探长。 喂好啦，早唞啦， 7:01见。 好，哇咁多人瞓觉呢，即係响晒朵话眼瞓，但仲有320人喎，係咪好离谱啫。 YVH 我都希望探长古中 Alan 唱习近平似係想有到死。Hugland 教波为咪系咯，嗱即刻又示范咗，又有位俾探长弹啦，真 pair water 就系咁啦 ，pair water 被攻击都系攻击嘅一种。 啊，得啦，认屎认屁 ，OK。喂，咁咧就系、是、唔好讲啲咁负能量嘅嘢啦，不如我想讲下咧，即系近来咧，啊，不过有少少时间嘅 delay 啊，即系当我讲紧呢个转话题嘅时候咧。都仲有好多人听緊15分钟至到5分钟或者1分钟前嘅嘢呢，咁我俾少少时间大家回应返头先啲问题，我讲返1分钟废话先至转话题会 smooth 啲。 J Voice Sham 大家正面啲啦，咁遥远嘅事担心都担心唔嚟啦。Alan 长未瞓啊，啱啱先翻到屋企。 哎呀，阴公啊，咁 样。Why Easter 系咪真系咁乐观？因为我哋大陆嘅气氛系共产党控制得越来越好，好多嘢都封锁得好好。Alan 长习近平似系想做到死。 系，唔系即系乐观同悲观呢，都纯粹你自己控制嘅啫，你自己决定。咁但系冇人话你因为乐观而停止咗你对佢嘅抵抗。咁又调翻转乐观嘅原因呢，就系、是、正正系我冇打算停止到抵抗。咁我唔相信全世界咁多人抵抗嘅时候，佢唔会有一啲质变而产生量变嘅。即系呢个系个信念嚟嘅。咁可能有好多人话天真啦。即系 even 我上次话逃犯条例过唔到嘅，因为咧佢孭唔起，咁即刻我隔篱嗰条友话你太天真啦，你对共产党真系唔了解啦咁样。 老沙，共产党收翻香港前同你扮到鬼咁亲热，点知佢个中国梦未能发完就已经夹硬嚟搞香港。Cameron Jeans 抄日后中国会唔会好强硬 ？Just say the remix。如果香港成为中华民国嘅一部分，探长点睇 ？Hugland 从有三 XX 人都话我好出力咁推广九吹乐，特别系就近选举，群鬼出没，真系要听下探长捉鬼论打防疫针。 我唔想答你。 陈地主，美国有议员提议把香港主权交给台湾，不过我觉得无可能做到。何小慧等待之爆中。 其实呢这个话题呢，即是大家都好热烈咁样讲啦。咁我又唔好转话题住啦，系咪？咁我觉得我都有咁样諗过嘅。即係我觉得除咗港共嘅尊严以外嘅嘢呢，我諗多数人都赞成㗎喎。因为台湾係有呢个民主选举，有普选。而台湾欠缺呢，就好似香港人嗰种法律精神同埋历史同埋基础。咁基本上呢，如果唔係要香港人好损失香港人嘅尊严底下去 merge 呢，都仲要睇下台湾愿唔愿意先得㗎。即係台湾人，你个有对香港人又好包容咩？民间就包容啫，绿营就包容啫，但係蓝营同埋台湾本身都係一个主权国家嚟㗎嘛。咁香港人就成日都係一厢情愿咁样，即係你估你走去投怀送抱啊，佢就愿意咩？咁佢哋都要经过公投，经过好多讨论，同埋点样预你，即係香港人点样去动摇到人哋本身揸緊权嗰个权力方㗎嘛。咁所以呢样喺客观上就唔係咁容易达成呢个協议嘅。我諗有第三方就容易啲，例如美国啦、英国啦，呢啲咁嘅大国呢，去围堵中国，甚至乎係战争嘅时候先至有可能会发生呢、这个回归返国民党呢个现实囉。咁好多香港人呢亦都係为咗尊严呢，亦都唔愿意係交个权俾国民党啦，即係现实上係咁啦。咁你问我呢，我梗係赞成得不得了啦。即係我觉得香港交俾国民党，如果係掌事即係旧嘅国民党呢，我都係同今日嘅共产党一样咁抗拒嘅。咁但係今日已经李登辉之后嘅台湾政府已经系一人一票选举啦嘛。咁假若香港回归返一个中国人管治嘅地方，而对方又肯吸纳返香港嗰啲法治嘅精神，我觉得系一个好嘅 perfect 嘅 match 嚟嘅添，更加系。咁同埋香港有英国人办事嘅遗风，虽然已经冇咗好多，但係台湾亦都系日本人办事嘅遗风，而香港人对日本嗰种羡慕嗰种仰慕，我諗係比台湾人更加多嘅分分钟。原因就係、是、即係因为台湾係比日本统治过好多年，而佢哋嗰啲某啲比较适合东方人嘅一啲政制呢， 是更加比英国人统治香港人的时候更加配合的，即是不要讲优和劣先，起码那种性格都比较相似的，所以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个好事来的，只不过发生的机会就太少了，如果不是战争的话，如果是这样大家都希望发生战争，是战争才有这个情景发生。同埋台湾嗰个岛呢佢都充满不安嘅，因为有地震又地方唔係太大。咁如果香港可能仲细，咁但係如果战争嘅时候呢可能成个大湾区就係等于香港嘅版图都唔定嘅将来。咁所以香港同台湾之间相成即係两个城系变成一个国家呢，我觉得呢个系都几理想，我亦都几想见到个情况，但係都流于幻想囉真系。 Joyce Sham 绝对冇可能交俾台湾横向老老豆豆，以我暂时所见，网台确得探长你同大肥由 day 一开始就话送中条例一定过唔到。 哦，系咩 ？Why you stutter? Message retracted. CY 控共产党未必过到2024。 系噶。 以占星语推算，现在冥王星仍然在山羊座。对建制及保守极权国家有利，而2024年冥王星正式入水瓶座，水瓶座代表革命、创新等，所以在之前2023都肯定有革命发生、 啊、 Alan 唱我觉得中国一日冇民主香港都好难有、HSY 大家先要去64，因为是关香港人士 Cameron Jeans 抄而家香港仲有无人人平等，陈地主反而美国就很想拎香港主权，因为战线有利、 哦、我都不介意了。 Hitland 探长做什么不得我啫 ?Sony 已经被我 Backwater 了，使什么找第二个事交功课给你啫，亲身事先是真的嘛。 这个是。我读了你出来已经答了你，我不 comment 为什么，只不过是。Hitland。陈地主话美国很想拎香港的主权，有没有这样的迹象呢？他有这样的想法，我就觉得未必不是，即是当在战略那个角度呢，他未大胆到在中国手上拿的。即是假若真的战争状态呢，我觉得陈地主的讲法都不奇怪，真的。 Why you stood the 确实，如果外力足够大，估计是推得冧共产党，但是就怕美国下任总统又是咩民主党那班人做就扑街、 哦啊。 民主党呢班咩克林顿之类的全部都是亲共，何小伟老共根本上依家十个煲九个盖，仲要俾侵侵食住，知爆系迟早嘅事。 系 Super Trump 台湾其实啲人冇乜手法精神。行行冇可能啦，台湾行大陆法，香港行普通法，冇可能结合到。陈地主边有九个个有五个都偷笑，包恩雷我愿意台湾统治，中共管就扑街啦。And he just say you remix， 我就希望知爆后，中华民国收翻港澳同大陆，乱缠香港从来被人利用，以前英国现在中国。 咁香港啊，梗系俾人利用啦，唔利用啊，点会咁多着数啊？你谂系咪？即系其实俾人利用唔系一件咩耻辱嚟嘅，我觉得。即系其实你翻工，甚至乎你做人哋个仔，你都系俾你老豆利用紧，同埋俾你个老板利用紧噶，或者俾你阿妈利用紧噶。因为可能你老豆有第二房人，即系你有个大婆，咁你系细婆。咁你阿妈梗系生你出嚟利用你噶啦，咁但系你老豆俾到你嘅嘢，你阿妈俾到你嘅嘢，你系咪应该感恩先？即系我会咁样谂咯。 宇文中共想统治地球添 ，Alan 唱天日追到会系几多点？贺岁冷战争状态，香港人先占领广州啦。 香港人都几难占领广州噶，即系除非，香港有啲好强势嘅一啲政治领袖、政治家，讲嘢好叻嘅，即系类似黄毓民咁样嘅。咁透过好多演说同埋个主张，即系好似当年啊李登辉咁样啦， 咁啊，先有可能咯。即系你如果讲人数，佢点会服香港啊？但系普遍广州人咧，旧广州人啊，今日我都唔敢讲啦，因为已经好多外族咧，已经迁入咗广州嘅时候，咁佢哋对香港嗰个睇法，又了唔了解咧？呢、这个先系大问题。咁假如旧嘅广州人咧，我觉得佢绝对buy香港嘅，因为你睇下文化俾我哋入侵得几劲，你就知啦。即系直至到而家嗰啲广东话嘅台啊，甚至乎广州嗰啲人对一啲娱乐嘅记忆咧，都系喺香港嗰度嚟嘅。咁所以互相系有个特别嘅特殊关系嘅。咁但系而家就唔可以同日而语啦，实在。 与民中共想统治地。 OK， 读咗，系得 C Y 未读啫。C Y 空，你讲嗰啲尖星嗰啲，如果系真嘅咧，即系。个发展我想变化都不会大，但是个结果就可能很大咯。好大分别，我意思是。极 端是美国可能会借英国用破坏中英联合声明之名去打大陆。 是。都不是没可能啊，现在真的如箭在弦啊，全世界都。因为那个军事力量呢就会 trigger 到美国这个国际警察的神经啊。你看大陆那些咁嘅不文明嘅军事行为几咁恐怖啊，即係明明嗰个岛礁嘅夹硬填到一个实体嘅岛，嗰、那个明明係国际海峡，嗰、那个係自由航行嘅航线，人哋经过走去几吉吉阿兹阿祖又想收陀地咁样。根本就漏打撩交打，根本就係。 时歪控最极端係美国。 OK， 喂，读埋啊呢一段啦，都讲埋最尾个信息先啦，都唔系信息，我想讲嘅嘢。咁啊 ，Joyce Sam， 你瞓先啦，早唞啦，都好夜噶啦。其实而家我都讲咗两个几钟头啦。咁啊 ，Andy 咧就话 ，Andy just say you remix， 香港人要占领广州，第一需要增加广东话文税 ，HPY Chan 锦桥。2024系转入嚟卦，嚟为火，为位革新。 其实所有嘅紫微斗数同埋头先阿 C Y 空嘅占星术咧，都系嚟自同一套嘢嚟嘅啫嘛。咁啊，紫微斗数啊，更加嗰啲卦象嗰啲星咧，睇嘅星，你睇啲名字就知噶，都系嚟自西方嘅。咁基本上同一样嘢嚟嘅，但系只不过解读唔同啫。咁所以咧，大家见到嗰个卦咧，即系个星象咧。都是有同一样都是有这个革命会发生的，我认为。 陈地主成日骂外国势力，没美国共产党都抬不起头，没美国八十九单嘢好可能从制裁紧，没美国都入不到世贸，都不知边个靠外国势力。 是啊。 时歪控2024入九运。 是啊，这些。风水玄学嘅嘢，我识条铁咩？都系斋听人讲嘅啫。我真系想学嘅，其实都。 Jack Music M B 邓模式，死者是交大学生，交大中央广场六月三十日15:30有悼念会。 系。咁听日咧？ 夏运雷发紧春秋大梦，你睇 G 二零就见到特朗普退缩啦，佢连任都担心会唔得。 我今日唔好咁悲观，即系正如头先有位朋友话斋，佢唔系你睇到嘅，即系偏偏你见到嘅表象咧，佢只系嚟呃大陆啫嘛，因为佢好识得玩嘅。其大陆嘅民众咧，同埋个传媒机器咧，都有个对号入座嘅基本本能嘅，即系你见到佢俾你睇到佢想连任。而作出一啲行为呢，可能做出嚟都唔定嘅。所以千祈唔好咁悲观对呢样嘢。保持返嘅希望。 Alan 唱我都想学紫微斗数，但唔知边度学。 啊，我介绍个师傅俾你识啦，佢有定期有开班嘅。你有兴趣你 PM 我。 河水烂但亲亲无对手喎、 哦。哦，係啦。喂，咁啊，而家都走咗好多人，又升翻少少啊，唔奇怪嘅，喂，唔紧要啦，点会仲有人入嚟咧？我觉得奇怪就系、是，黄师傅啊，男仔佢又唔收，女仔你又要小心， 咁你自己睇牌啦，真系。 奇奇美国佬玩政治流 ，Hugland 黄师傅。 我突然间咁多人留言嘅， 靠518，我都有朋友学紧、 哦。 何小伟佢冇缩过弧，早两日亲亲对伊朗制裁就系针对老共。 哦、 奇奇一流。Hugland 3XX 人曾被主别太少看侵侵，佢破四次产都翻到身。 系，咁所以其实 Donald Trump 咧，佢就算退休咧，佢应该鼓励下一啲朋友唔好咁轻易自杀咯。因为我识有几个朋友咧，都系因为面临破产一个经济问题咧，就走去死啦。即系呢个一个励志嘅故事嚟嘅，即系佢今日仲做咗总统啊！可能中国人社会冇咁极端啦，但系起码你破产之后过另外一啲生活，有个喘息空间，有个机会俾你再重新部署翻你将来嘅命运噶嘛，就唔系话因为啊破产都冇面啊，咁而自己走去做埋啲傻事啊咁样，系太唔值得啦！我认为个学生都系咁样咯，真系。 时坏红侵侵呢个人，一系唔做，一做就要做到，所以我睇好佢。贺岁烂少女轻生系瞓唔易着 ，Alan 唱会唔会收好贵噶？ 唔系好贵，应该。 生冇乜钱，冯向王师傅系教易经噶。518侵侵系双脑无咁易俾你估佢套路。 系啊，冇错，我都认为系咁啊。其实佢哋识得孙子兵法仲多过。而家中国嘅领导人，我觉得。 Hugland，Trump 既破产系策略性破产，因为我美国住的朋友话，特朗普在美国好多人憎恨佢噶，民意好差。 既然系咁，点解又靠选票可以赢到呢？系咪朋友圈子嘅问题呢？ 何小伟侵侵赢选举人票。 哦 ，OK， 我即刻答到我劲。 J.P. Glilio 有冇人听过13年 D100 蒋康文嘅节目？佢讲过19年香港有移民潮，同埋南韩会成为一个不被提起嘅国家。 咁即系点啊？咩叫不被提起嘅国家呢？哦，蒋康文啊，咩都有可能啊嘛。佢话我嗰阵时都喺嗰度做啊，成日耻笑佢嗰啲 jingle 嘅，真系好笑的。即系成日马后炮咗之后咧，就乜真系乜嘢都有可能啊！之前你又唔敢讲，但系今次佢讲中啦，似乎系咪？喂，咁咪跟佢啦，咁劲！喂，咁咧系，其实我就想讲翻啲轻松少少嘢啦，即系大家有冇睇戏啊、睇剧啊咁嗰啲咧？咁我琴晚睇完嗰出剧咯，都唔记得叫咩名啊，唔系剧，系一套电影嘅，喺 Netflix 嘅，系讲个越南女仔咧，那个越南女仔叫 Veronica Ngo。咁佢有个越南名我唔识读啦，咁我觉得佢气质特殊啦，咁做一个单亲妈妈啦，老大系边个都唔知啦，因为以前喺夜场度做啦，咁又好打得嘅，又好 tough 嘅，为咗救翻个女咧就去到好尽嘅，即系一个打38个咁样嘅，自己断晒骨啊，受晒伤啊，佢都照去打嘅，打到最尾为止嘅，咁咧。咁咁特殊气质嘅女咧，我梗系之后梗系起佢底啦。哇，真系一系又唔起底，一起底咧，竟然咧佢系一个 fashion model 嚟嘅。以前个样咧系啲鬼佬帮佢化妆化到啲眼咁戚嗰啲咧，但系其实佢只眼好大，但系化妆化到咁样，嗰啲靓女嚟嘅，个嘴唇又好靓啊，又身材又好好啊，即系唔系话大波就好啊？点解啲人竟然觉得陈怡都身材好，真系笑卵死人！即系佢。个比例好靓啦，咁然后一个靓女做一个村姑咧，即系着埋啲核突嘅老土嘅衫啊，又做埋啲老土嘅打女嘅嘢啊，即系角色啊咁样。咁但系原来佢气质好特殊啦。咁最令我惊喜咧，原来佢有份做Star Wars， 即系甄子丹嗰套嘅其中一个角色嘅。我都觉得哇，点解有靓女嘅，有亚洲嘅靓女嘅咧？但系死得好快嘅。唔知拎埋个炸弹上去个太空船度引爆咁就自杀死咗嗰个角色，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好有型嘅， 喂，原来一个女演员咧个可塑性可以咁强嘅，即系嗰个 variety 系好鬼阔嘅，可以呢啲劲啊！呢演员真系咁诶，好睇啊，都系即系几得意嘅。因为我成日都中意睇啲外语片嘅，尤其是亚洲啦。呢排睇韩国嘅非爱情片啦，又睇咗啲越南片啊、泰国片、印度片啊都有睇嘅。咁我觉得几过瘾嘅。咁中文叫怒拳妈妈，原来 OK。因为而家 Netflix 咧，套戏系咩名字都唔使知嘅，揿入去个 trailer 睇两嘢，觉得好睇就睇下咁样，都几好。咁另外咧又睇 Elton John 嗰套自传啦，唔系嗰套生平嗰套戏啦，嗰套叫做Rocket Man 啊。咁我觉得仲好睇过 Freddie Mercury 即系 Queen 嗰套，因为佢去描写嗰个角色咧，就描写得比较更加立体啊。可能呢套戏因为Freddie Mercury 即係讲 Queen 嗰套戏呢，主要嘅顾问呢係嚟自 Brian May。咁 Brian May 呢都系第三者嚟㗎嘛，第三身嚟㗎嘛。亦都系Brian May 嘅世界里面嘅 Freddie Mercury 㗎嘛。咁所以我觉得描写得唔够立体啦，同埋有啲夸张啦，同埋你听埋Gary Kwan 个讲呢套戏嗰个节目呢，更加话歪曲咗好多史实啦咁样。咁但係 Elton John 呢套 Rocket Man 呢就唔同啦。佢描写呢个人嘅性格嗰、那个人生观呢係描述得好细腻，同埋好具细无遗，同埋又几写实嘅一个拍法嚟嘅。咁起承转合啊，幻想啊，歌劇嘅角度啊，即係佢又好似歌劇咁嘅，即係又唔似嗰套。嗰套就係成日都拍佢演唱会啊 ,band show 啊，但係 Elton John 呢套呢就係一首经典嘅歌呢，又有全家人一齐演绎啊，即係細路仔又唱，佢爸爸又搭一句嘴，咁嗰啲好鬼老土嘅预场片式嘅歌劇咁样。但係呢係好有心机囉拍得。咁啊最可惜呢就係佢搵咗个男主角呢，就係、是、Kingsman 嗰个后生仔，本来一个靓仔嚟㗎嘛，但係点知要扮 Elton John 呢，牺牲又好大，尤其是额头嗰执头发，起码冇咗两寸半。尤其是又整一个有梳牙罅嘅假牙啊，咁样，即系原本一个靓仔要扮一个丑角咧，系都几大镬嘅。但最难得咧，即系人哋英国嘅演员咧，就真系好有演员道德。不单止佢扮丑角都完全好投入，完全系唔会好似刘德华嗰啲咧，都要好捻扮嘢咁样惊死人，唔记得咗一个靓仔咁嘅。咁我觉得呢个演员非常之投入同埋专业啦，就做一个做 Elton John 呢个角色咁衰相嘅一个天才呢，佢都做得好投入啦，冇意图用一啲眼神懒醒目咁样觉得你一个靓仔啦。二来佢所有嘅歌都系自己唱返喎，哇几难得啊，唱得好喎，仲系即系人哋做演员呢系真系唔系讲笑啊，即系佢系要模仿一个演员，连个唱腔都要学埋佢嘅，即系唔似本地演员呢唱乜嘢歌都系唱紧自己嘅唱腔，做咩演员都系做翻自己嘅性格。我系唯一就系听嘅杜汶泽最坦白，就系话自己我唔识做戏嘅，我就系识做翻自己啫。嗱，普遍香港演员都系咁嘅，佢讲出咗呢个道理，即系你香港永远都学唔到人哋英国啦或者荷里活嘅演员咧嗰种对演戏嗰种诚意，对演戏嗰种投入同埋专业咯。即系 sorry， 我到而家都唔系好睇得到咯。咁可能我冇睇过晒香港嘅戏就真嘅。 Hugh Grant 蒋康文大班老友 Brandon Chan， 我曾经有抑郁症，想死控制唔到，要喺死之前有人发现到同佢睇心理医生先得。红红侵侵，而家好似冷狗咁，揸到你就死咁，再放一放手，等你透下气先再揸。总之唔会揸死你。陈地主我都唔睇陈怡， 唔好睇啦，算啦。 全妈妈 系应该系啩 ？Hugh Grant 旧女越南版 Liam Neeson YVH 一下揸死中国有什么好处？收收放放才有最大利益。冯红讲多次条女叫咩名话 ？Alec Jock 怒拳妈妈。Alan 唱有冇边个香港女演员你都觉得个气质特别 贱？哦，梗系有啦。 琪陈怡系咩人 ？Ruby 判陈百祥都破咗三次产啦，前几日又中咗条800万嘅马仔。 我屌老味啊 ！VH 刘德华会做戏吗？Grandin Chan 陈怡系个男士 YouTuber。 Ruby 片最恐怖是李居明。 李居明好恐怖，点解呢？大迷信，大迷信，大迷信，大迷信，大咸湿，大咸湿，大咸湿。 说跟住刘德华都唔系靓仔啊 ，Brandon Chan 讲笑咩？刘德华不嬲都系做自己噶、 啊。哦，系啦，冇错啦，咁即系唔系演员啦。咁啊，另外就系、是、系啦，即系大家对 Donald Trump 都有个睇法啦。咁啊，唔使再多讲啦。啊，终于跌破300啦，咁所以咧就差唔多啦 ，timing。咁啊，听到我讲啲非政治嘅话题咧，就走啦，系嘛？即系纯粹啊，想我帮你打下飞机解下困嘅啫。咁啊。咁啊，仲有就系嗰度叫怒拳妈妈，我又唔知。咁、那、嗰个女仔个名咧就叫做 Veronica Ngo，N-G-O Veronica 就系嗰个啦。佢仲有个越南名嘅，但我唔记得咗啦。咁啊，嗰、那个 Liam Nelson 越南版即系救仔，佢即系救女吓，系咯，都系一样啦，都系出晒省城啊，打晕38个啊咁样嗰啲啦，好睇嘅。咁啊，唔知道陈怡咧，亦都唔使感觉到有啲咩可惜嘅。咁啊，另外阿 Hughland 咧就话咩啊？李居明又点啊 ？Hughland 粤剧毛泽东518香港而家都冇乜拍到咩好戏会拍到出嚟。冯向陈怡一开始狂屌大陆人，同埋移民咗去美加，但又支持共产党嘅华人，都早几个月开始叫人上大湾区食嘢消费，开始觉得佢鬼。近呢个礼拜已经好勤力咁出片撑警同支持松中。陈地主之前有套英片好易叫。时间 X 滑局都唔差 ，X、 哦 okay、 不会打。Hughland 而奉 Fury 哦，系啊，呢套好似系呢套，冇错。 Vietnamese 正名 啊，就系、是、Fury 啊，冇错。系啊，就系、是、唔识读啲 O Thai fan 啊，系啊，冇错。咁咯。 陈地主之前有套英片，好似叫。时间 X 滑局都唔差 ，X、 哦、 不会打。Alan 唱我自己就几中意汤唯同林嘉欣，唔都唔系好识分析演员有冇演技，可能佢两个都系同一类。但系汤唯喺《月满轩尼斯》嗰个角色真系吸咗我。譬如李居明简直系九唔搭八，听过佢一两次在商台的节目听唔入耳。李坤系铁探长。 喂 ，Hello， 李坤而家先嚟，我差唔多走咯。喂，咁我觉得李居明咧，佢都系几奇怪嘅，即系几可敬嘅一个老坑嚟嘅，因为佢。你讲紧个粤剧特朗普啊，粤剧毛泽东啊，即系喺个喺个艺术角度咧，我都系完全冇做错到，即系觉得呢啲系要天马行空，要谂得出，又要有 content 嘅，真系唔简单，同埋你够胆带嚟突破，你先至会脱离到永远模仿人哋做紧嘅嘢啊嘛。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其实喺外国嘅艺坛咧。好普遍嘅，即系譬如你美国人走去做悲惨世界咁样，你又唱英文又唔系唱法文，咁同埋个文化又唔一样，咁但因为正正美国包容，所以有好多呢啲。我头先讲个例子都算接近嘅，但系阿依达咁嗰啲美国佬又走去拍阿依达，即系做呢啲舞台剧，可能唔系美国，可能欧洲。咁阿依达系古希腊嘅剧嚟噶嘛？咁你香港人唔系好熟外国嘅文化，你又觉得，是但啦，都系西方啫咁样。喂，但系对于一啲中东人嚟讲，或者对埃及人嚟讲，喂，同美国嘅文化好唔同噶，系咪咁唔搭八先？喂，咁但系阿依达系名剧嚟嘅，早好多年噶咯，咁样。咁所以咧，我认为，即系你觉得佢做得好唔好，你觉得佢做毛泽东呢啲咁嘅角色，系有问题嘅。呢个可能系情绪上面，或者你本身对呢啲政治人物有 bias。咁但係喺艺术角度嚟讲呢，我觉得我绝对支持佢嘅。咁我又可能好彩啲啦，我未听过啲 live 讲乜鸠啦。咁可能讲完我都觉得反感都唔定嘅。咁但係我至到而家呢，我觉得佢做呢啲咁嘅出位粤剧同埋创新粤剧，我觉得我係举脚支持。我仲支持过 阿汪明荃同埋阿阮兆辉做紧嗰啲嘢添啊，其实。咁同埋以我所知咧，我识一啲 musician 咧就帮手弹呢个粤剧毛泽东嘅。佢话根本咧毛泽东啊攞嚟打市场，同埋昆沟啲大陆人去睇嘅啫。个内容其实是一套爱情故事嚟嘅。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又唔好即系太过担心咧。即系因为佢做粤曲毛泽东就代表佢系投共咯。我觉得佢唔系咯。 李坤睇来美国都系唔会放过华为。李坤系啊，我翻译啦。 哦 ，OK。 V H 已经李居明是不是？ 冇错冇错冇错。 歌 ，And he just said remix 探长，我走啦。 喂，好啦，我都要走啦，因为咧而家实在太夜啦，三个钟头啦，刚刚好。咁我读埋些少嘅留言啦。 陈地主个名叫前途时空， 哦、 时间规划局终点站。 啊、哦、，OK， 等我试下睇先，今晚。因为我头先开咪之前做晒我嘅嘢啦，已经吓。咁咧就系、是、今日例牌名谢翻，我谂佢已经走咗噶啦。喂 ，Winnie 张，多谢你嘅 sponsor 啦，同埋阿 King Wife Fiona Charles， 多谢你 sponsor 啦，同埋阿 Hughland 啦，阿 Liam Liu 啦，咁啊多谢阿 Hughland， 除咗多谢你嘅 sponsor 之外咧，更加多谢你嘅留言啦，因为真系又要赞下你啊，真系相当有启发性啊。咁啊就。同埋俾好多位我弹你咁样，咁啊夹下偈啦，当系喂咁 good night 啦，咁啊介绍埋画面上嘅左上角咧，就有个叫做PayMe 嘅一个 QR code。如果用 PayMe 嘅朋友咧，亦都想 sponsor 我节目啊，赐下酒水啊，赐下电费啊，咁样你就可以透过 QR code 就可以 PayMe pay 俾我啦。咁啊，另外下面嘅 HSBC 就对于一啲长者嘅朋友咧，可能净系识得去汇丰。入票或者入 cash 嘅朋友咧，又可以直接入去嗰度啦。咁啊，亦都系下面咧 PayPal 呢、這个BIT dot 呢个咁嘅 PayPal account 咧，亦都系透过 PayPal 去 pay 俾我呢个节目 sponsor 嘅。咁如果你觉得值得继续支持嘅话，咁啊，另外 Detective 咧纯粹系一个 IG account 啦。咁我有时喺嗰度 post 啲相啊。即系大家交流啊，摄影啊，可以。咁另外最低呢个咧就系 facebook.com 呢个 detective 咧，就系我所有嘅 activity 咧，我都喺呢个 Facebook page 嗰度咧就会发布嘅。即系可能会有啲集体嘅活动啦，甚至乎可能第时将来有一啲网聚啊，或者即系渺茫嘅，但系有可能噶嘛。咁可能咧就会可以喺 Facebook 呢个 page 嗰度咧 like 埋我 page， 咁啊可以知道更加多资讯。咁啊，尤其是多谢新嚟嘅朋友啦，同埋以前成日捧开场嘅朋友，要多谢你喺度撑场撑到今夜都系几百人啦，即系近个月都少有噶啦呢个，即系以前要靠讲是非先多人嘅，咁我绝对而家又戒咗呢样嘢，因为一个是非都唔想讲啊，实在，除非关于大家嘅公共嘅利益啦，咁所谓是非咧就系、是、我朋友，亦都系我嘅同业啊，我都唔想再讲啊呢啲嘢，因为我觉得都几嘥时间，同埋令到自己个声誉唔系几好嘅。将会虽然我有啲嘢真系好想讲嘅，曾经，但我谂通咗啦，咁啊无谓帮佢宣传啦。有啲你唔中意嘅人，喂好啦，咁啊大家记住七一游行，同埋未登记做选民嘅朋友，借七月二号最后嘅机会咧，就登记选民。总之咧，你未登记选民之前，七一都要游行。见到叶普成咧，要屌鸠，阻止佢筹款，因为佢系鬼嚟嘅。咁啊，继续捉鬼。咁啊，同埋大家亦都要为呢个啱啱走呢个后生女祈祷啦。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嘅话，同埋亦都唔希望继续有人为咗呢个咁不知所谓嘅政府去轻生。咁啊，甚至乎头先一位朋友话自己都有呢个抑郁嘅倾向。是控制唔到嘅呢个。咁我劝你呢，如果你有呢个倾向嘅朋友呢，就试下戒糖。因为戒糖呢直接可以挽救得到令到你抑郁症复发嘅机会更加少嘅。咁呢个系我嘅少少心得同埋研究。咁所以希望大家真係继续留意返一啲社运嘅资讯啦，去呢、这个嗰、那个叫咩民阵嗰个 Facebook 就睇下 update 啦。咁仲有一啲留言读埋就真係要走啦。 Hugh Land, 陈地主晚安，包围美国鬼晚安， 哦 okay、 陈志扬 good night，J P Galilea 拍手， 好 thank you， 陈志扬直达 ，thank you，C Y Hong good night，陈春祥拜拜， 拜拜，七一见， 双手合十，老沙各位晚安，七一见。陈地主七一，我朋友帮我行，因为我行动不太方便。 OK， 有心就得噶啦。喂，好啦，咁继续继续。 Hugh Land， 听多 D 探长。 喂 ，thank you。 Joyce Sham 探长，可唔可以将 live chat 整落画面度？想听你重播，不过听唔明 Siri。鲍恩留意大家七月一日游行。 嗱、这个啊啊、Joyce 呢以前呢我就的确是试过将佢摆埋落个版面嘅。咁但係个画面细好难睇得到囉。即係呢个考虑下啦。咁之前亦都有位资深嘅网友同我讲过嘅。咁试下啦，或者你睇返 YouTube 嘅 Live 啦，你唔好睇网台 App 啦。因为 YouTube Live 呢实时都可以睇返呢个留言嘅，你试试啊。咁所以係啦，我会考虑下嘅。咁啊 ,CY 空七一件。 CY 空七十一件，陈志扬的确停同可以治疗躁郁。 係啊，冇错，我唔係吹水㗎，所以希望各位有抑郁症嘅朋友呢尽量諗正面啦，同埋尽量戒糖啦，因为戒糖你个人就自然会相对正面啲嘅。因为懂得我内嘅朋友呢，我两年前同埋两年后呢，我个成个世界都有少少改变嘅，即係会变咗正能量嚟㗎。咁所以呢希望呢你能够戒到糖呢就尽量戒糖戒淀粉。即係呢个系人类嘅飲食嘅王道嚟㗎，将会系。如果你想自己个身体更加有气力同你睇唔惯嘅抗争嘅话。咁好啦，真系唔好太多磨烂隻啦，拜拜。